接受家居隔离措施。当局设立的感染者支援热线亦在今早九点开始投入服务，而八个社区门诊亦同时运作。南韩新增8457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连续两日超过80000宗，再多46名患者死亡。卫生部门预计单日感染人数将会呈现缓慢增长趋势，不排除在冬季出现另一波感染浪潮。政府早前说将会根据感染住院和死亡人数，在本月底前决定是否取消室内口罩强制令。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补充和一道广阔云雨带影响，广东沿岸天气寒冷。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至12度或以下，较昨日低2至3度。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密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相当清凉，同埋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冷。星期日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至10度以下，新界再低几度，天色良好同干燥。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2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34点，升了133点，成交金额35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7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32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85，升1.2；腾讯控股322.8；腾讯最新323元，升4.6；恒生中国企业67.88，升4.8。美团是182.5，升3.5；阿里巴巴90元，升1.65；友邦保险84.75，跌了2.05；中芯国际17.56，跌6.2；华虹半导体29元，跌2元；港交所349.4，升6.2；南方恒生科技4.17，升了0.8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9，英镑9.611，瑞士法郎8.377，澳元5.315，加元5.736，新西兰元5.015，欧元是8.277，每百日元对港元5.7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495。日经平均指数报28168点，升213点。港金报16790元，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53美元，卖出1811.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跟进翻咧，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啊，同埋坏车先啦。咁先讲翻西隧啦，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较早前咧管道里面咧有交通意外噶。咁喺几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咁但系仍然系影响到比较挤塞，龙尾就接近咧澳海城噶。就系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咗几分钟啦。咁但系而家仍然系挤塞，龙尾就接近澳海城。在新界区大埔公路的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慢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但现在还是挤塞的，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对出。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慢线的坏车虽然拖走了，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对出。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桥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龙尾就在元朗公路接近红天路。 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紅橋的意外呢就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車龍啦，龍尾就接近元朗公路啦，近住紅天路對出。咁喺九龍區長沙灣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壞車呢就拖走咗，咁而家呢仍然影響到啦葵涌道嘅美孚橋面啦，慢線落返去長沙灣道呢就比較車多，咁亦都影響到美麗道啦，出返長沙灣道呢就車多緩慢。咁再講多次，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的坏车就拖走了，但仍然影响到美孚桥的慢线落回长沙环道比较车多，美丽道出回长沙环道都是车多缓慢。另外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转车站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是东九龙走廊，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就挤塞，龙尾就在定富街。在新界青山公路的洪水桥段去元朗方向近住黎围一段车多，龙尾就在田下路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如果有疑问就要请教医护专业人员，为安全计吃了药就不要驾车。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This is The Weeknd. Hey guys, this is John Legend. Hey, I'm Bruno Mars. And I'm Anderson Paak. And we're Silksonic.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This is Shawn Mendes. What's up, we are BTS. Hey, it's Halsey. Hey, what's up, it's Tyler. I'm Josh. From 21 Pilots. Hey guys, this is Lord. Hey everybody in Hong Kong, it's your friend Jason Mraz on RTHK.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环球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疫情虽然严重，但是只要大家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既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先生，你条颈好紧，个膊头仲好硬。 哎呀，你估我想嘅咩？我每分每秒啊都要用电话做嘢，翻到 office 咧又成日对住部电脑。哎呀，唔好讲咁多啦，你快啲帮我啊拍翻正条颈先啦。 先生，你冇常识噶，颈咧就唔可以乱拍嘅。预期成日去做按摩松一松，不如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里面嘅二台话你知啦，会教大家使用手提电脑同埋流动装置嘅正确姿势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地球上如果剩低最后一朵花， 从出生到入世，从天真到忌讳，共一生去历遍黑暗的洗礼，从相识这俗世，从不甘这限制，如孤错更无法找到衣柜，从肤浅变绿柳，从天黑变白昼，如珍惜拼命去拥抱所拥有，如山崩困惑骂，如海阔担忧骂，再不需要害怕。 伊人今次代入这一朵地球上最后的小花的生命，表达能够改变心态，事情就会有转机，孤花都可以有盛放结果的一天。曲词编监都是伊人陈卓妍。另外編曲还有黄少明的参与，上榜四个星期，上升四级，电军位置，地球上的最后一朵花。伊人陈卓妍，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琴日开始咧，下昼要开始个气温下降啦，咁、样。对住呢一个寒冷天气，而家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啦。其实咧，我心里边咧，一方面咧就有少少，哎呀，好冻。其实另一方面咧，我又觉得，冬天嚟啦，终于嚟啦，咁样。即系四季里边嘅冬天咧，而家先有冬天个感觉个 feel。 系呢两个先 有。你有冇呢个感觉？ 有啊，因为其实你真系会觉得啊，羽绒终于着到啦，同埋最紧要系咩？冷衫都着到咧、你就真系觉得系冬天啦。 仲有一样嘢，我琴日咧先真正帮屋企咧。嘅床铺换柜，因为喺琴日之前咧，我都仲系瞓紧一啲叫做薄薄地嗰啲叫四季被啦，或者冷气。佢而家好少分冷夏天冬天嘅，呢叫四季被，或者叫冷气被，即系咧佢唔薄嘅，但系咧又唔会好厚，因为其实佢系对抗嗰个冷气机，冷气机有几冻咧，咪廿度度咯，系咪？再怕热啲系十八度，最多系咁嘅啫。但系琴日开始咧，到夜晚我谂唔得咯，真系要换柜，咁就将嗰啲棉胎啊或者。之前买嗰啲比较厚啲嘅被咧，就每一即系我有小朋友啦，有我自己啦，咁就换晒啲 全部换晒 厚啲嘅被，咁真系好似进入咗一个冬天嗰个感觉。 同埋唔单止被嘅，甚至乎你个 bedding 咧，成日讲紧可能你嘅枕头袋啊、床单啊嗰啲咧，都要用嘅就系冬天用嘅嗰一只， 有少少绒绒， 梗系要啦。你瞓上去嗰个唔冻噶嘛？ Okay. 但系若果你话系普通你即系譬如可能 cotton 嘅，其实如果你夜晚黑嘅话，你瞓落去嘅话咧，嗰张床都系冻噶。 冰冰冻 啊！所以其实你系有分噶，即系夏季同埋秋冬季嘅一啲唔同嘅。 以前咧， 床上用品 枕具咧，反而夏天就会换。点解咧？因为以前夏天 快只系嘛， 快只 咪系 冬天冇咩呢方面嘅概念。 唔系噶， 有啊，铺块毡喺度毡住瞓嘅。 哦， 细个系啊， 而家咧。 而家冇啦。 你其實頭先咧，你話哇，你而家先換，咁你係咪換咗好耐啦？即係啲冬天被。 換咗個幾月啦，換咗張嗰啲叫做羽絨，好舒服嘅，輕輕咁樣。 但係之前都仲熱嘅，廿幾度。 唔熱嘅，即係係啦。 咁唔熱你冚嚟做咩咧？我又想問。 唔係，真係好舒服啊！佢嗰個咧，係 啊，佢講啲嘢係咁，自相矛盾，自己左手邊冚， 唔熱又冚嚟做。 唔係啊，佢個羽絨係真係啊，即係你冚起上嚟咧，你又 係 啊，真係啊。 即 係 你講緊係咪嗰啲四季皮啊？ 唔係四季皮嚟， 又唔係四季皮， 唔係 羽絨，係真講到明 啊， 係 啊， 係 啊， 裏邊有羽毛嘅， 但係冚咗咧就唔係好熱嘅， 係啊， 都仲凍凍地， 冇錯啦，咁就所以好舒服啦。咁我就唔知我冚嚟做乜，不過我就冚咯。 啊，繼續。 照保暖，琴日我終於開暖爐啦！你哋開用咗未啊？ 用咗好耐啦。 其實我 琴日先用， 我唔係為我自己開，我係為啲寵物仔開，因為喺兩個幾禮拜前咁啱佢沖完涼剃咗毛，咁啊即係震一震啦。雖然都著咗嗰啲狗仔衫噶啦，咁啊開翻個暖爐咯，即係等嗰個室温比較高翻少少咯。因為我哋有衫著啫，咁佢哋又剃咗毛，咁好似一個除咗衫嘅細路仔成日坐喺度，你覺得佢 好慘啊？ 有個小朋友好可憐， 好 可憐，冇著衫仲要。 仲要冇着衫， 仲要你望住我， 系啊，冇衣冇教咁样，系咪啊？摆个兜咁就可以黑色啦，冇错。但我琴日好得意，因为咧我睇咗有一啲嘅 YouTube 啦。咁其实当然咧，我哋香港都未算话真系好冻。你讲紧点样都好嘅话，都系双位数， 系 咪？ 系啊。 但系去某啲嘅地方嘅话，其实冬天咧，我觉得最惨系乜嘢咧？系你赤脚咁样踩落个地下度。所以其实咧，亦都有去过有某啲嘅地方咧，譬如可能嘅就系佢哋酒店啊，或者系点样有地暖咧，真系差好远嘅。 但系佢个 mechanism 系点样 嘅？咪就不過就係當你要去整個地嘅時候嘅話，你要藏嗰啲嘢喺裏面咯。咁其實就係啊，跟住就你開咗佢就一樣嘅咋。咁跟住咧，你個地下踩落去嘅時候，你係暖粒粒嘅。即係等於有啲人啫嘛，唔可以容忍嘅就係咩咧？你去洗手間。坐落去嗰個廁所板，係咪啊？個廁所板嗰啲凍冰冰又係好慘嘅。跟住話我第一次能夠接觸到嘅就係發熱嘅廁所板嘅時候，你簡直覺得就 好舒服啊！ 咁先至係人生啊嘛！我竟然琴日咧就喺 YouTube 度就見到有一個喺外國嘅夫婦，咁佢就話：當然我屋企嘅就我冇一啲咁貴嘅啲咁嘅嘢㗎啦，即係地暖啦。咁佢點做咧？佢買咗一架咧好大好大好大好大嘅發熱氈。即系我哋搵瞓觉嗰只，冇错。 咦系，呢个都系 佢搵嚟铺喺地下， 這個、 再喺上边嗰度铺一个薄薄嘅地毡，跟住你开咗过去之后嘅话，你就喺上边嗰度啦。咁你可以买两个 bean bed 啊，或者系可能有少少嘅 cushion 啊，跟住你就可以喺上面嗰度咧。但当然你要小心啲啦，唔好上面度食嘢啊，或者整 同埋唔好 倒 水落去啦，因为 始终系发 电啦。 冇错啦，咁跟住佢就可以两个坐喺上面嗰度，即系睇下电视啊，又或者即系话可以即系喺上面度活动啊咁样。我觉得呢个真系几好，又唔贵， 可以考虑。 系啊， 其实如果以唔贵咧，就唔系完全唔贵。不过如果你相比要整到成个地下里边有床，唔知咩床咩嗰个工程，你问下家居明啊，一今晚可以问下，就到底系咪好贵？ 貴嘅咧，如果真係要發熱地板，但如果你要發熱氈，咁最多而家咪1,000-2,000蚊咁樣。咁、嗯、相比就平啲。 你可以收翻埋佢， 冇錯。 到你高上牀你收翻埋佢又好好、啊，係咪？我覺得呢一個真係一個幾好嘅一個生活小智慧。 我今日咧睇咗一篇文章，咁咧其實而家咧我哋翻工咧就原則上比較少要用到一啲嘅電腦啊、mouse 啊或者等等啦咁樣。咁咧佢就話俾一啲辦公室長凍嘅，咩叫長凍咧？即係話夏天佢都覺得凍，因為有啲辦公室咧，喂冷氣係好凍噶嘛，即係開到好低噶嘛，佢、又唔可以去扭個掣，因為有啲係中央冷氣，咁點算咧？咁樣樣，咁所以咧，佢話有幾樣嘢大家可以去諗嘅。第一樣嘢咧，我真係冇接觸過，佢係叫發熱手套啊，有冇聽過？發熱手套，即係總之你戴住個手套，但係佢露翻啲指頭出嚟啦，但係佢係有熱度嘅、我唔知佢係用插電定唔知咩啦、即係總之咧，你戴住佢個手套本身已經有一大已經暖、另外有啲叫發熱 mouse 喎，即係嗰個電腦個 mouse 咧。都是發熱的，咁似你撳住佢咧，就好似一個暖包咁樣。 都未聽過， 係咪啊？嗱，我未聽過啦。第三咧，佢話著一即係翻工咧，如果得嘅話咧，著翻一啲叫保暖襪啊，咁啊，即係羊毛襪啊，或者啲比較厚身啦。嗱，保暖襪係一種，咁我再 search 下咧，原來有一種叫發熱襪，佢都係對襪嚟嘅，佢唔會差電，即係唔係差電嘅。總之對襪嘅質料咧。佢係話特別會有一種 trap 住你嘅體温，然後將佢再發熱咁樣。我唔知道係咪真係講啊天下無敵，即係實際著就即係有心無力啦。我唔知啊，我冇買過，但係有呢啲咁嘅嘢咯。咁最後一個咧就係叫發熱板，就俾你個 pad 坐喺上面，暖住你個 pad 嘅咁咯。其實有啲汽車都有㗎，暖座係啊係啊，但我從來我以前有架車有，我從來唔用，我唔中意咧。好似坐啲人哋坐過嘅凳咁樣熱辣辣咁樣， 唔係好舒服，我都唔中意， 即係唔需要去到連個 pad 都熱咯，我覺得。你 咧？頭先你所講嘅嗰樣嘢嘅話，我反而會覺得好早我已經接觸緊嘅咧，就會發熱嘅嗰啲襪啊。但係嗰啲襪咧，佢就唔係俾你保暖嘅，佢係俾你美容用嘅。 美容 嗱，好多時候我哋成日都會講緊嘅就係話啊，嗰啲咩手納啊，會令到你嗰啲皮膚會軟翻啊，腳也如是。咁其實我就記得嗰時候我喺一間美容院啦，咁跟住佢就話：啊，你試下整隻腳啊，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咧，有一啲人咧，佢哋嗰個腳咧個腳踭啊會爆裂噶嘛，咁 就 揾嚟治療呢一樣嘢，個係幾好嘅。咁當然佢係搽一啲就非常非常非常之潤嘅嘢落你嘅腳之外，佢仲要嘅就幫你笠隻腳落去嗰個個襪。嘅嘢嗰度，然後跟住嗰陣佢有一條線嘅，佢插著咗佢之後嘅話咧，當然你能夠承受到，冇錯。當然你話暖啲咁樣，佢咪幫你調校高啲咯。咁跟住呢一陣之後嘅話咧，哇！成隻腳出翻出嚟，有啊， 哇！ 真 係 好舒服， 好舒服啊！ 因為始終我覺得嘅就係佢真係能夠令到你係咪真係會好翻曬咧？梗唔係啦，你轉個彎落翻去屋企嘅話咧，已經咩啦，冇咁靚， 又變馬龜裂。 但係個問題係當時嚟講嘅話，你真係喺嗰度做一個美容嘅 treatment。咁咧，拎佢做佢幫你整完之後，因為嗰只腳係暖啊，你好好瞓噶。 知啊， 係啊， 好多時隻腳凍就瞓唔到噶啦，要等一陣㗎。 幾好㗎，嗰個係。 嗱，瞓覺一樣嘢啦，另外咧，如果翻工咧，你一穿落個凍冰冰嘅鞋筒咧，咁行一陣咧，你都覺得只腳好唔舒服，又或者出邊咧，如果係凍嘅時候咧，你個鞋咧，尤其是有啲鞋嘅質地會令你只腳都凍嘅。日本咧有個人做咗個實驗，咁電視台都影咗出嚟，就係點樣咧，揾啲石子啊，即係你廚房嗰啲石子，擺喺鞋籠裏邊包住你個腳趾嗰個部分，佢個石子包住佢腳嘅前部分，你都照著襪嘅，所以唔會跨腳啊。包住咧，佢話嗰個 temperature 會爭好遠嘅。你行兩行咧，因為佢 trap 住咗你嗰個温度咧，咁會暖快，即係快暖好多。 你呢一樣嘢咪真係有時你會見到海上救援部隊咯。海上救援部隊有好多人咪跌咗落海嘅，跟住你一上嚟嘅時候係俾咩佢㗎？係俾個石子包住佢嘅。係啊，我哋焗啲咩嘢要用乜嘢啊？我哋焗雞翼嘅話，我哋用石子嘅。 都系鸡，都系脚鸡翼。 你就系只鸡翼咯。 O K， 系啊。系啊，其实就系咁啫嘛。石真系有用噶。 如果真系咁怕冻嘅话，啱啱你用阿妈先。 唔啱， 唔啱系嘛？有冇边度要包石子啊？ 冇。 你自己呢个厨房自己包。 包出嚟做咩啊？佢包出嚟做咩先？ 我唔知。 保暖。 焗一焗佢。 防臭。防臭。好啦，十点半啦，先睇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晨十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强调，政府今次调整多项防疫抗疫措施，不代表新冠疫情已经过去。新冠病毒对每个人仍然带来风险，因此呼吁市民仍要做好防护措施，要戴口罩。至于政府会逐步减少向住宅大厦发强检公告，卢颂茂说政策方向是尽量缩小强检范围和每日发出公告的数目。对于有意见质疑疫苗通行证是否仍然对推动疫苗接种有帮助，卢颂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全球多国都有法例和不同的措施推动民众接种新冠疫苗，如有任何其他方法推动疫苗接种，特别是推动一劳一逸，政府都会很欢迎，但社会上有很多负面声音，或许会间接帮到忙。他希望大众不要找错对象，敌人是病毒，应该鼓励长者打针，而不是鼓励推倒疫苗通行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安心出行在抗疫上曾经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今次调整只取消扫描的部分，安心出行仍有多项功能，例如检测登记等。被问到今次调整的时间是否配合内地无需再扫健康码的安排，卢颂茂说调整本港的防疫措施是因应疫情，和內地的健康碼本身並沒有絕對關係，但毫無疑問在聯防聯控下，香港的防控都要考慮內地情況。至於新冠疫情發展至今，能否形容已經演變為風土病，盧寵茂說即使是風土病，都不代表可以完全沒有防控措施，不應該因為是風土病就無需預防，包括疫苗接種必須繼續。政府撤销疫苗通行证的黄码安排，除了确诊者之外，其他人包括入境人士都是蓝码，而海外或台湾抵港人士抵港当日在机场进行检测放行核酸检测，取得核酸检测阴性结果后可外出。旅游业议会主席徐王美伦说，由于很多旅客已经决定行程，旅客对相关放宽亦需要时间消化，相信在短时间内来港旅客不会大幅增加。徐王美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相信在公布放宽措施的一个月内，来港旅客大约会有两成至到三成的增长，自由行旅客会较多，而新年假期期间的增长会较多，因为香港的新年气氛相对浓厚，相信可以吸引多些自由行或者旅行团旅客。澳门再有新冠死亡个案，死者是一名80岁女子，当局说她在今个星期一的核酸检测阳性，昨天被送到社区治疗中心接受治疗，到达时意识模糊，经治疗后意识曾经好转，随即送往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进一步治疗。昨晚被发现没有反应和没有呼吸心跳，昨晚大约八点证实死亡。当局说死者有高血压、糖尿、冠心病和心瓣膜等病史，没有接种新冠疫苗。再次呼吁六个月以上婴幼儿和仍未打疫苗或加强剂人士尽快接种。澳门在今日进入疫情防控过渡期第二阶段，实施感染新冠阳性人士接受家居隔离措施。当局设立的感染者支援热线亦在今早九点开始投入服务，而八个社区门诊亦同时运作。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补充和一道广阔云雨带影响，广东沿岸天气寒冷，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至12度或以下，较昨日低2至3度。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密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相当清凉和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冷，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至10度以下，新界再低几度，天色良好和干燥。 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2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19点，升23点，成交金额4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78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38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74，升3仙；腾讯控股321.2，升2.8。恒生中国企业67.44，升了4仙；美团是180.9，升了9；阿里巴巴89.1，升7.5；友邦保险84.15，跌2.65；南方恒生科技4.13，跌了2.8；阿里健康7.98，跌7.7；华虹半导体29.2，跌了8。中芯国际17.68，跌5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英镑9.611，瑞士法郎8.373，澳元5.31，加元5.733，新西兰元5.011，欧元系8.271。每百日元对港元5.7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485。日经平均指数报28,141点，升186点。港金报16,790元，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08美元，卖出1,810.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去回湾仔方向，近住临时街多层停车场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就在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过了山道少少。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青山公路的洪水桥段去回元朗方向，近住黎围一段就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海悦酒店对出。荃湾路落返葵涌道方向，近住丽景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每一道雷声究竟隐藏住乜嘢惊天秘密？ 一个废置多年嘅气象站，一条干尸，同一大堆录低雷声嘅磁带，连翻谜题，点样指引出寻找失踪多年嘅至亲？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改编自中国著名冒险小说家南派三叔作品。 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今日咧喺呢个网上咧睇到一篇文章咧，佢话而家呢一个手机啊，已经令到啲家庭嘅设备咧慢慢咧淘汰啦，或者冇用啦咁样，亦都令我谂起咧十二月啦，而家十月十四号今日，有啲嘅家庭嘅用品或者系电器咧，除咗头先所讲嗰啲咩电话而家好少用啊，固网电话好少啊，摄影机好少啊，佢因为而家好多人用手机影相啦，就唔会专登去旅行系带个相机啊或者咩， 好傻噶，系啦，用唔到噶， 又唔系傻嘅， 唔系好重噶，你唔会攞出嚟，我试过啦。 同埋咧，我又谂，仲有一样嘢，以前咧去到十月中呢啲咁嘅期，我哋就会开始问人有冇啊，或者系卖嘅嗰样嘢咧，叫做年历或者系月历，即系挂喺墙嗰啲咧。如果你有用过，你细个嘅时候咧， 老人家好中意。 一月、二月、三月、四月，因为十二月啦嘛，差唔多要买定噶啦，或者要问睇下有冇啲咩商业机构送啊，咩银行啊嗰啲咁样大大幅，可能我 有个美女噶嘛， 有个美女啊， 有噶， 等等， 有啲咸湿月历噶嘛，有正啊嗰啲，通常都系 我以前屋企有过一个，我阿爷挂，但唔系咸湿月历，但系一啲不同嘅民族，唔系不同嘅民族，咁有啲非洲嗰啲上身系空。赤裸 嘅，件衫系咁噶嘛？ 佢冇衫，其实系啊，佢本身就 咁 样嘅。 系 啦，即系我仲有少少印象啊，系咪先？嗱，而家咧， 喺月历真系好少人。 呢一样嘢都已经好似随住呢个年月咧，慢慢大家都已经唔再用。 我有， 你仲有挂？ 我有，仲有挂日历，唔系日历，诶，月历。 系咯， 系啊，但系我就买嗰啲好靓嘅，我自己中意嘅，佢哋画嗰啲画咯， 当点缀， 喺个点缀，我当佢系一幅画，系啦，嗰个位个永远我就会挂一个，就系一个月历咯。 今年都有啊， 今年都有，但系我就买日本嘅，即系我买日本嗰啲， 其实边度买好靓 嘅，文青噶，你只要上去，你打上个月历或者系乜乜乜嗰个，就大把嘢俾你 search 噶啦。 其实佢又啱，其实你就算当呢样嘢，无论实用价值，仲有冇咁大咧？你当一种点缀墙上边，反正如果你个空位咁嚟挂喺度，靓靓地。 仲有一樣嘢喎，你個月歷嘅話係每一個月嘅話，你會撕一塊嘅喎，係咪 啊？ 跟住你又有一個新嘅畫，跟住有一啲嘅日子喺度嘅話，係啊，我有啊，喺我個書房嗰度噶，係啊，我咪留咗一個位，咁就係擺嗰度。 以前啲月歷咧，我仲攞嚟包書嘅，你有冇試過？ 有， 哇，好鬼靚啊，又黑凸凸喎，又白色嘅 月歷啦，而家少咗啦，同埋嗰陣時咧，到年尾又係可能有啲機構啊，保險公司啊，銀行送一啲咧，嗰啲叫做咩啊，抬頭嘅。一本簿啊，系啊，又或者嗰啲细细本嗰啲， 系啊， 袋身嘅记事簿啊， 系啊， 好多嘢噶。 如果你讲紧月历嘅话，其实都系 charity 嚟噶嘛，诶，有啲消防员会影月历噶。 系啊，澳洲嗰啲 我 最中意。 揽住啲动物啊嘛，我老婆就话想买，我唔好买， 我觉得 OK 啊。你嗰啲係 charity 嚟㗎， 你中意咩？我影張俾你睇。 你影使啦， 我 自己 得唔得啦？ 你想攬住只貓，我攬住只貓影張俾你睇。 爭好遠啊！你嗰啲搽曬油咁樣大隻，出咗啦已經。 我 知啊， 佢日日都喺度，日日都講話想買想買。 買啦， 嘥 氣。你難得佢中意，係咪？梗係送俾佢啦，係咪先？ 我諗唔到，連你都留意過消防員。 我梗係有留意，每一年都留意。 又攬住只馬，又攬住只貓，又攬住只狗。唔係嗰啲動物又得意嘅，同埋真係幾陽光嘅影得， 好吸睛㗎。 唔好問我邊度買，我唔知道啊。 唔使要啦，我上網睇到。 使乜問你啫？ 佢自己會 fit 俾我㗎啦，我睇開呢啲嘢。 喂，你 P 自己個頭落去啊嘛？ 我使乜咧？唉，一年容易又聖誕。 哇！你竟然嚟呢只歌， 梗係咯， 好嘢啊！ 中唔中意？ 中意，非常中意。我覺得呢一世啊，個 Last Christmas 嘛 ，Wham 啊，唔聽嘅話。覺得係聖誕節啊！ 网上情，寻找快活人生，张德兰。 张媛媛呢个名咧，好多人认识啦。不过喺好多人眼中，呢一个小妹妹嘅歌手叫张媛媛，可能先入为主咧，都觉得呢个名都几细路仔噶吓。咁啊，于是咧，张媛媛后来就摇身一变，变咗张德兰啦。当时嘅情况或者心路历程系点样噶，德兰？ 当时咧就因为用咗张媛媛都有一个好长好长嘅时间啦。咁啊，因为我记得我嗰时十岁就入去 TVB 做童星啦。咁其實 TV 即係可以講話係一個我成長嘅地方啊，由我十歲做童星，跟住就慢慢踏入呢個尷尬年齡啦。咁其實我又覺得自己都好好彩咯，喺呢個尷尬年齡咧，咁啱嗰個時候佢哋係俾咗兩樣唔同嘅工作我喺 UIT 度做。咁第一咧就係四朵金花啦。因为四朵金花是没有年龄限制，他不会觉得你是尴尬年龄的，不是小蚊仔又不是大人，真的很扭教。但是那时就很好，四朵金花令到我将自己小个学到的东西，跟住就同埋认识到许培老师，因为我入了 TV 之后呢，那时负责音乐那个陆瑶叔呢，他就介绍给我跟许老师。咁嗰时因为四个人唱嘅歌咧，就好大挑战，因为我哋每个人个声音都唔同啊吓，咁就所以要大家去迁就啦，同埋要学识点样去唱一啲所谓叫做和音啦，即系其实和音都系一个好嘅锻炼，因为你唔好听咗人哋个音就同人哋个音去唱，即系你要守自己嗰啲音好紧嘅。你唔好受其他人影響，咁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學習機會啦。咁第二咧就係後期咧就有一個叫做古靈精怪魔術師啊，當中咧我就好，哎呀真係好有滿足感啊，因為以前咧睇人做魔術做得多啦，咁啊冇諗過啊點樣變出嚟嘅咧咁，咁到我做呢個節目嗰時咧就。我知道晒系点样， 呢度啲秘密系咪？ 系啊，都系呢啲系我自己冇谂过可以学到噶啦。慢慢咧就进入呢、這个我而家叫佢叫青春期。咁喺嗰个时候咧，因为我哋即系嗰个时候嗰个音乐乐坛咧都起到几大嘅变化，因为。开始咧嗰时候就有翻自己嘅香港创作嘅歌曲，咁嗰个时候咧就好多电视剧啊，甚至你睇电视有好多广告歌啊咁样，咁嗰时候咧我就哇好忙啊，成日都会去娱乐公司啦，咁嗰时就系、是、因为辉哥咧差唔多。日日都喺嗰度，因为嗰时佢创作好多好多嘅广告歌，咁啲广告歌咧就一定要揾人去先做一个 示范， 系一个 demo， 系啊，咁俾个广告公司听嘅。咁我咧就系、是、一个长期呢、這个 长住后教， 系啊，因为咧我可能我其实我自细都比较内向，我唔会周街去嘅，即系我而家都唔系好明我点解可以咁样。嗰时我就系翻工就系翻工，放工就系翻屋企噶。咁所以咧，任何时间辉哥谂到需要人去唱咧，佢一打电话嚟屋企，我一定喺屋企。 实足到你 系啦，跟住辉哥就一阵间两点钟过嚟咁，我就会过去咯。咁嗰时咧就呢、這个都系一个，亦系我觉得一个好好嘅学习机会，因为广告歌通常咧就系、是、你去到个录音室咧，辉哥就会话嗱，一阵间就咁唱。咁其实咧，喺呢个期间咧，我先至慢慢学识咗啊。即系以前唱咧，可能系即系人唱我唱咁，即系总之唱咗嗰首歌就系唱噶啦。咁但系自从帮辉哥做广告歌之后，原来唔系噶，原来咧系知道系同一句歌词，其实同一个 melody， 咁其实系可以你可即系要 用不同的方式去表达同一句的嘢。咁嗰时咧就系、是、慢慢领悟到啦，原来唱歌虽然系同一首歌，其实你有好多方法去表达嘅。咁同时嗰时最艰难嘅咧就系话你要唱到嗰、那个demo 咧系人哋广告公司去接受啊，我系就系要呢款啦咁样。咁所以咧就嗰时就学识咗好多点样唔同嘅表达啦。另外咧，亦都喺嗰个时候咧就好幸运啦。咁有啲插曲就系需要女仔去唱嘅，咁就嗰时就系陆小凤啦。陆小凤嗰时咧就喺个录音室度啊，就话有一首歌，你今日试下唱啦咁。咁又好奇怪嗰时。是完全是拿着歌谱，跟住他们弹几次，跟住就望住个歌，咁啊自己喺度噏下噏下噏下，跟住阿刘生就会播啲音乐我，咁跟住就埋位噶啦，咁就唱。咁啊有时都讲下嘅，嗱呢段咧就讲个主角咧就点样点样点样咁， 即系等你投入个歌词。 系啦系。咁我又照做咯，咁跟住就唱啦。咁其实嗰时我真係要喺度好多谢嗰时娱乐唱片公司呢，阿刘生同刘太佢哋都好当我係好似佢哋个女咁样㗎。因为我成日喺度录音肚饿，佢哋话哎喺度食埋饭啦咁样。咁跟住就因为嗰时咁喺一个咁短嘅时间去要表达首歌呢，真係冇老师喺身边㗎。咁所以咧，阿刘生咧，可能佢哋即系佢系一个好细心嘅人咯。咁同埋佢哋好有经验啊。咁我会试唱好多次去听。咁有时佢都会俾好多意见我，即系话譬如啊，你唱到边句应该可以咁样加啲装饰音、啊，又或者你喺呢度咧又可以点样点样咁、啊。即系我亦都喺从中亦都啊，原来可以。可以有咁样嘅变化，唔一定系话跟住个谱去一个音去就一个音去咁样。咁同埋亦都要注意到就系嗰时嗰啲咬字啊，点样即系有啲字，譬如系要收音或者系个鼻音出嘅，咁应该点样出得会靓啲咧？都系 就歌唱技巧就进一步提升，而呢个歌曲亦都为你打开咗新嘅一页啦。 系啦，咁咧就嗰时亦都有一啲嘅唔同嘅时事节目啦 ，K 一百啦。咁我记得嗰时嘅导演啊潘家德先生咧，佢就好鼓励我嘅。佢就好多时都同我倾偈嘅，咁跟住佢就话：，你而家都 大个啦， 大个啦，大个女啦， 唔好再圆圆啦， 系啦，佢话唔好啦，唔好啦，因为呢个名咧太细蚊仔啦，咁而且当时阿刘太亦都佢哋原来即系我又蒙查查嘅，佢哋录咗首歌咧就会出碟嘅， 即 系 你唔知嘅最初录嘅时， 系啊，我唔知噶，乜都唔知，咁佢就话圆圆啊，我哋第日会出呢只歌嘅，不过你个名字就太细蚊仔啦，不如你改个名啦咁。啊，拗晒头啊，点改名啊？我妈俾我个名字，咁我后期就谂起咧，就系、是、因为我哋我一出世就领洗啊，咁我有姓名就叫德兰。咁我话我唔使改名，我话我自己都有个姓名，如果你鍾意用嘅你就攞去用啦咁。 於是就用咗。 佢真係攞去用咗啦，咁我亦都冇话俾人听嘅。因为我又觉得我好似唱广告歌咁咋嘛，即係我係。 冇乜所谓啦，唱多只歌啫，出唱片同出广告都咁唱啦，啫。 系啊，冇所谓啊，你唔知道我觉得仲好似有啲神秘感咁样。咁但后期佢潘家德先生就话唔好啦，不如你就俾观众一个你大个女嘅形象。咁你嚟我 K 一百嗰度啦 ，K 一百嗰度 讲啲艺员，讲啲电视台，我记得嗰个节目系咪？即系讲啲 系啊， 娱乐消息啊， 系啊系啦。咁佢话你喺嗰度个节目就话俾大家听，你大个女啦，你就改名叫做张德兰啦。咁我又同妈咪倾过啦，倾。妈咪话冇所谓啦，你都系你姓名嚟， 都系你啫，都系你嚟。 啊，咁啊，咁好啦，咁你用啦，咁我咪用咯。我最记得嗰时有一个镜头咧，好好笑，我自己都好深刻。咁因为要表示自己大个女啦嘛，我记得嗰时着对好高嘅高踭鞋，嗰时啲高踭鞋 几多岁啊？嗰阵时 16岁咯。 其实十六岁都唔系好大个嘅。 唔系，我时觉得自己系好大个噶啦。咁我记得嗰个画面咧，佢哋拍咧就系、是、由我嗰对高踭鞋 pan 上， 系 pan 上去，好深刻，好深刻。 咁就正式成为张德兰啦。 亦都从一位喺 EYG 做艺员嘅人改咗正正式式。做一位歌手。 情若真，不必相见恨晚，见到一眼再不慨叹。情义似水逝，虚似心扑飞眼，远胜孤单在世间。情若真，最深变化转瞬也应见惯，谁愿去卑微兼此心扑飞眼，纵隔千山亦无间，爱比朝露你怕短暂，存在两心 中疫苗是最有效的办法，政府可以想办法推高接种加强剂疫苗。至于撤销黄码，何柏良认为对香港整体疫情不会有大影响，又认为可以进一步取消入境人士需要接受核酸检测，改为以快测代替。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草坪签署尊重婚姻法，保障同性婚姻和跨种族婚姻。拜登形容是美好的一天，美国朝着平等、自由和正义迈出重要一步，不单只是为了某些人，也是为了所有人。最高法院去年六月推翻堕胎权之后，有议员推动阻止限制同性婚姻权利的法案，国会最终在上星期通过这项法案。虽然法案未有要求各州将同性婚姻合法化，但要求承认同性婚姻和跨种族婚姻，不应该考虑性别、种族或者族裔。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补充和一道广阔云雨带影响，广东沿岸天气寒冷。 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至12度或以下，较昨日低2至3度。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密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仍然相当清凉，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冷。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至10度以下，新界再低几度，天色良好和干燥，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31点，升35点，成交金额6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79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33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9.76元，升3仙；腾讯控股322元，升3.6元；恒生中国企业67.56元，升1.6元；美团是181.3元，升2.3元；阿里巴巴89.35元，升了1元；南方恒生科技4.13元，跌2.8元；阿里健康7.97元，跌了7.8元；友邦保险84.7元，跌2.1元；平安好医生25.2元，跌3.5元；山东新华制药股份13.54元，跌1.4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元，英镑9.61元，瑞士法郎8.374元，澳元5.314元，加元5.734元，新西兰元5.015元，欧元是8.268元。每百日元兑港元5.742元，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494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8141点，升186点。港金报16790元，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65美元，卖出1811.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葵涌道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去翻九龙方向通往青葵公路的支路一段快线需要封闭，咁一带比较车多，经过要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过海就在理工大学。东区海底隧道去返港岛方向近住游丽村比较多车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在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江乐道中东行去返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车多，龙尾交易广场。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就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桥面一段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马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另外，环保署提醒你记得要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爱上音乐，欣赏精彩歌曲。 越过人气作品，追踪最具人气音乐。 聞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4至5

執漏就得噶啦。 哦，即係其實係執漏嘅啫。 係啦， 即係補就補翻噶啦。但係問題係嗰啲即係定係話根本佢咁嘅意思嘅就係話佢整得唔好啊？ 唔係，佢即係佢嗰度話防水整好咗啦嘛。咁只不過有裂痕同埋啊啲油漆撲曬。 嗯。咁自己咗佢就油翻。 係自己搞唔掂噶啦，要揾專業嘅油漆師傅去執噶啦。 O K， 呢個就揾油漆師傅。 其實家居平，我想問下咧，其實咧外牆漏水入嚟咧，我以前住過屋苑咧，整完佢冇幾耐，佢又再撲翻，佢唔止撲啊，淨好似浮肿 咁 啊， 系 好似好核突嘅。其实系咪因为有啲楼宇咧，基本上佢先天性可能嗰个楼宇嘅制造商啦吓，即系嗰啲料咧，即系我唔讲边间啦，即系有少少差差地，变咗佢先天不足，咁所以就特别整完又系咁，整完又系咁。 你即系话外墙漏水， 系啊，漏入嚟， 整完啦， 整完一次 又系咁， 系啊，到下个雨季又系咁， 咁佢即系未整好咯。 哦， 系啊， 即系其实整得到嘅， 系整得到， 唔关建筑商嘅事嘅，系咪？就唔好赖到咁远。佢又讲到嘅就个面包唔靓，有个面粉嘅问题。 唔系噶，都有可能嘅，都有可能嘅。 你唔觉得有啲特别系容易见到好多嘅破破烂烂咁啊？即 系 好快就系出现问题 嘅 咩？ 系啦，但系呢个。就唔係你嘅範圍啦， 我曾 就係建築商嘅範圍啦。 我曾經最嚴重真係好誇張，拆個洗手間嘅啲瓷磚，然後點知嘣一聲，成幅牆冧咗落嚟，裏邊有報紙嘅。 哇！ 係嗰幅牆裏邊有報紙，有好多垃圾。 我知起屋嗰陣時候，嗰個人睇緊報紙，開工啦成，哦就收埋喺裏邊。 唔係又或者個老闆叫你，即係做乜嘢啊？咁 樣跟住老細睇到佢睇報紙，嗱嗱聲就攞呢個紅布嚟搭住佢，一定係咁。嗰個一定係建築界嘅馬小強。建筑界马小强， 系啊，佢先会。 你做咩啊？我冇嘢，冇嘢，睇个咸湿品，收埋佢先。 系啊，系啊，咩版嚟噶？好啦，嗱，咁啊，当然我嘅问题系答完啦。咁我哋要讲嘅就系家居安全嘅保暖方法，好啱今日啦。 系啊，虚寒问暖啦又。 系啦，虚寒问暖。 唔敢啦，唔敢啦。 你冇人同我讲虚寒问暖啊，大佬。 唔敢。 你上个礼拜已经虚寒问暖喎，虚完又虚。 上次啊，约反晒眼，我唔敢吹。讲呢啲啦， 真人喺呢度。 但系其实咧， 再反都仲得。 头先你未嚟嘅时候咧，我哋今朝又略略提过嘅。我阿约约头先提过咧，有呢个地板发热。 冇错，地暖啊，所谓叫地热。 会唔会都系你今日其中一个提及嘅东西咧？ 一定会，因为以前咧就好贵嘅，而家咧就接近普及化。 其实佢个运作系点样啊？点样可以发热噶个地板？ 嗱，咁啊，不如讲咗呢度先啦，横掂都系啦。嗱，其实咧，佢里边咧就系有啲发热管啦、发热线啦。就装咗喺个你喺个地即系个砖嘅下边。咁咧，以前咧就第一咧科个技术冇咁成熟咧，装咗都有机会唔热嘅。就算你点样试好晒， 系 有机会嘅。 但系个客闹你咯，喂，技术未成熟啊，大佬，你可唔可以咁样解释？你可唔可以咁样解释？技术未成熟系咁噶啦，大佬，你想点啊？呢个男建筑界马小强又嚟，技术未成熟。喂，咁你收我钱，你收到足，你唔可以咁讲噶。 唔系，我真系试过一次，真系衰咗嘅。咁最后咪帮佢搞翻掂咯。 吓，但系你要铲起晒啲砖。 系啊， 好彩嗰次揾到系边一两条线断咗， 系咪先？几烦， 你要铲起晒， 你要铲你啲， 所以好大工程噶，所以咁贵咯。 所以我之后咧，我都唔敢再做啦。咁但系即系到而家 成熟， 系技术成熟好多。咁所以咧就 乜嘢咁成熟啊？ 嗱，因为咧 啲咩地方啊？ 因为咧佢以前啲发热线咧，你铺好咗之后咧，你就再喺上面再 铺 做平水啊。英泥嗰啲噶嘛， 嗯、 但系而家佢有啲物料系好似类似啲胶凹凸嘅胶咁样嘅，咁个条线就啱啱喺嗰个凹凸位，你就可以铺喺嗰度，咁变咗你就算压嘢落去咧，你都即系冇咁容易压到佢，冇咁容易断咯，同埋个防水嗰度又会高好咗咯。 但我想问下，其实每一样嘢咧，理论上都有一个叫有效日期啦，咁样、你长住噶嘛，嗰层楼会唔会都即系几年后你都要再搞佢咧？即系会始终会唔会都有问题？虽然你技术好成熟啦，咁嘢系会坏噶嘛？理论上 嗱 ，OK， 呢个亦都系我哋即系而家我够胆去介绍俾朋友嘅原因。嗱，首先。啊！我申报唔系我自己做噶，我哋都系揾出边啲人做啊嘛。咁而家咧，一半啲公司 应该嘅， 应该嘅。 佢成日戴头盔噶啦，咁咪戴四个嚟啦。 唔系我 今日戴咗一个， 我唔识做啊嘛。 惊咩？要扮 系啦。 咁咧，而家咧嗰啲公司咧，一般咧都够胆保养十年嘅。 嗯。 咁你變咗你以前嗰啲又保養兩三年，你真係唔夠膽揾佢做啦。而家佢就最少保養十年。咁但係佢就其實咧，我哋即係傾落咧，其實佢可以即係用二三十年都得嘅。只不過佢就即係。只是夠膽保養十年。 我有大鄉里啦，咁我想問係咪有個掣，好似我開風扇開燈咁，啪咁個地板就開始暖，同埋有冇度數計嘅，即係要暖啲啊，再暖啲啊，要即係有冇得教㗎？我想問。 嗱，其實好好嘅，即係而家又係講而家，咁咧佢淨好似正如你話啦，佢有度數教喎，你可以教十八度幾多度都得㗎喎。 同埋佢係咪範圍可以成個廳都得㗎？ 咁你睇下你鋪幾多咯？ 你鋪幾多咪？ 你鋪幾多？ 點樣計錢先得㗎？ 每平方尺几多钱咯？ 系 哦，每平方尺几多钱啊？大致上， 而家几多钱啊？ 而家咧就你当系两百零三百蚊一平方尺啦。 咦 ，OK 喎、啊， 我不直铺到三界嘅，三格街砖， 你咪就系企喺嗰个位咯。 全晚净系企嗰位，点解啊？点解啊？老公，冇啊！我够钱铺三格街砖，冇办法啦，死都唔肯开，死都唔肯开， 铺多一格。 人哋有最低消费噶，咁人哋最低消费一般都系万零两万蚊左右啦，系啦，咁所以就 好舒服噶， 相宜好多。 嗯， 啊，同埋佢个好处咧就系。佢其實咧，佢嗱，因為佢成個地下 熱 力嘛，熱空氣係向上升噶嘛，咁變咗你成間屋咧就可以 就 暖啲，同埋你就算你用暖風機好、冷暖機好咧，佢都係吹出嚟都係向一點吹啊嘛，咁而家佢就好混循，同埋整體慳電度係會慳過其他。 系啫，但你谂下，香港而家有几多少人会有咁冻要开埋个地板热啊？系咪先？即系我咁讲。 咁你又问我第二日？ 咁我系为听众问嘛，我哋为听众服务嘛。 嗱、哦，我讲多一句，以前就尽只系用得喺砖嘅啫，而家地板都得噶啦。 嗯， 系啦， 木地板都得， 木地板都得， 木地板都得啦。系啦， 哇，咁技术真系好成熟啊， 好好多。 得唔得？我 喂，咁甚至咧，如果你中意嘅话，我忽然咁谂啦，你摆张床褥喺地下瞓，咁直情床都暖埋，即系当榻榻米嗰啲咧，系咪？ 系啊，可以噶， 可以，不过极度唔建议嘅，系、因为你对条脊骨、即 系 有影响嘅，系啦。 好啦，咁我哋讲完呢一个地热啦，或者系地暖啦，咁而家讲紧嘅就系话，譬如可能讲紧一啲冲凉嘅时候，我觉得最惊嘅 系 啦。 唔住，我问多一句啫，呢一个原理咧，可唔可以 apply to 墙噶？即系地下同墙里边又发热，咁啊间屋就四边墙咁啊发啲热出，哇咁啊好劲！ 你咪癫咗你，你可以唔理佢。如果冇啲咁嘅嘢， 得我一万蚊不值。 因为啲墙其实 有 好多线喺后边。 唔系，你真系可以咁样对梁继章？ 可以 嘅，我唔知啊。 任何人都系咁嘅。 我 墙啊，有冇热墙噶？ 边有咁傻噶？最长 傻仔。 唔系，即系我原来可以咁答我嘅，如果唔系我会好恭恭敬敬咁答翻阿梁继章 嘅。你咪打一个字咯，你打一个字就得噶啦。 唔系，如果系我黑问啊，边有咁傻啊？ 我答冇咪得咯，唔知冇晒。我哋咩都问啊。 系啦， 下一条。 好啦，下一条啊，讲紧嘅就系话，其实我哋最紧要嘅就系冲凉嘅时候，好煎熬噶，因为真系好冻，你除晒衫噶嘛。系啦， 我哋唔除晒嘅，先除下身，洗下身。八分乾，再除上。 你真系咁噶？ 我少啫。 好啦，嗱，咁咧其实咧洗手间咧，其实应该大家最注意嘅地方就系，因为你会除晒衫去冲凉啊嘛。 冇错。 好啦，嗱，咁一般咧几样嘢啦，咁第一样嘢就系一啲叫天花式嘅抽气扇或者叫抽湿机啦，咁嗰啲咧可以放暖气嘅。 系。 咁呢个我系最建议，即系如果你屋企个。樓底夠高啊，或者裝到喺窗咧，我一定係建議呢個係最簡單，亦都係最舒服嘅。 嗯哼， 好啦，咁啊，但係如果你話唔得，咁咧有啲叫暖膽，或者叫暖燈膽。咁呢個咧就可以就咁裝喺個天花度，又可以有暖 有光照明， 亦都有光。 個暖膽係點樣嘅？即係就咁裝喺上面，一個燈膽， 一個燈膽咁嘅樣啫。 係啊，不過咧 有幾暖啊個暖度？ 都 OK 㗎，即係當做你話。如果一个细细个洗手间一眼都即系够足够嘅， 系啊，有啲咁嘅嘢。 不过有个问题，你就一定要独立开多一个开关掣，因为你冇人夏天就去放用暖胆噶嘛。 咁我扭佢落嚟咪得咯，我整翻。 你打爆佢不如好唔好？ 系啊，你揸佢好唔好？你惊唔够暖好唔好？成个暖胆揸住佢咁样好唔好？ 如果你真系咁得闲，走去擒上擒落咁 OK 嘅。 但系唔系，咁你都用紧电噶，你攞走一个胆啫嘛。 你咪换翻个第二个胆咯。 O K， 即系换翻普通胆咯。 都好、啊， 即系如果我，因为我意思嘅就系话，我哋有普通嘅一啲，譬如可能系用紧普通嘅一啲，系啦，即系电灯胆。咁如果我要整一个暖胆嘅话，我就扭佢出嚟嘅， 同同 我就 变一个 得唔得啊？ 我真系唔系太知，因为我冇朋友系咁样做。 哦，即系如果你要用暖胆嘅话，你 一定要有 一个开多一个掣， 但系要几多钱啊？如果装我呢啲， 好平啫嘛！你个搵个师傅连埋条线，可能一千几百应该。 喂，呢个 OK 喎，如果系咁， 因为你买个暖炉都五六百蚊啦， 系啊， 仲要拎嚟拎去。 好啦，有暖胆啦，有呢一个嘅就系、是、另外仲有啲咩嘢可以令 到？好似咧，而家咧，其实有啲毛巾架咧可以发热嘅， yes， 毛巾架都发热， 系唔系好正噶？因为当做你有时你真系太冻，你条毛巾冻冰冰咁去抹落个身度，其实都真系凉。但系佢有个发热啊嘛。咁佢变咗啊！一抹落身， 即系条毛巾都暖埋嘅， 系啊系啊， 你可以摆啲衫上去添啊。 系更加咧，当做你条毛巾咧，当做你用完咪挂翻喺度咯， 佢又再烘翻干佢。咦，好喎、啊，贵唔贵呢只？我唔知。 贵， 咩都话唔贵嘅你。 嗱，咁我讲个价钱俾你听，睇你又觉得贵唔贵啦？咁我咪平嘅六百蚊，贵嘅一千蚊。 系啊，唔贵噶。 可唔可以插喺背脊翻工？ 你可以得，系啊，因为冇咁，OK。 你有电噶嘛？ 我今日做咗马超强讲废话多， 系啊！你做乜嘢？无端端 听唔出声啊嘛，我咪帮佢讲埋啲废话。 出声噶啦，佢食物同一只药， 我咪代佢讲废话 好啦，除此之外，仲有啲咩嘢咧？ 咁啊，电刺板咯，即系 讲过啦， 系嗱，而家真系平噶，即系如果你话有阵时做啊特价咧，一个都系五六千蚊都有关嘅，同以前万零两万蚊嘅。 咁贵噶， 系啊！以前即系揦埋都话万零两万蚊先有得谂啊，而家即系特价起上嚟五六千，再系啲大牌子嚟噶，所以我觉得 OK 的。贵啊！吓，叫我老婆坐暖，我坐耐好过你啫。 好啊，咁你揾到几个老婆咯，坐啲暖啲。好啦，咁另外仲有嘅就系讲嘅就系我哋嘅家居小贴士咯噃。 家居小贴士嗱，好简单啦。其实咧，我哋有时秋天、冬天咧，我哋咪会开。开即系唔开冷嘅开窗嘅，好啦，咁有阵时啲对流风大嘅时候咧，你会令到啲门咧滚滚滚滚咁嘅声噶嘛， 好啦，咁点？好似有鬼咁 样嘅，摄咗佢咯。 点解咧？其实就系我哋叫压力或者你哋个门力啊，即系嗰、那个。那个门锁咪有个即系好似条脷仔咁伸咗出嚟嘅，嗰、那个位唔即系。因为你开得闩得多咧，佢松咗啊，嗰啲位简单啲咁，咁啊佢有虚位，只门咪会即系咁滚滚滚滚咁。 仲有一个问题问，有一条讲过嘅就系话，如果你系一个啲趟门嘅话，就会成日有呢咁嘅情况啦，因为佢一定系会有虚位嘅，系唔系真嘅？ 好啦，好啦，嗱，趟门系另一件事，我讲咗呢一个贴士先啊。 好， 咁呢个咧专业嘅，梗系教翻我个鸭脷啦。但系哎呀，我真系唔识，咁点做咧？其实好简单，喺啲五金铺咧买啲胶质啊，胶的。贴喺个门关嘅嗰啲角位，咁、你闩门嗰阵时就冇噶啦。但系更加好啲咧，你可以买啲胶边，嗰啲胶边成个框贴好晒佢。咁又仲好处就系第一，佢啱啱，因为佢有弹性啊嘛，咁变咗佢就唔会再滚滚滚滚。更重要好处就系、是。有隔音，隔音好咗添啊！ 我都有做过呢样， 系啦，就系、是、咁样咯。 佢封咗啲罅佢咧，嗰啲小昆虫都会入唔到嚟。 系啦，咁就变咗咧一物二用啦。 趟门咧， 嗱趟门咧就真系比较复杂啲，吓，因为佢系个虚位松咧，一定要揾师傅上嚟教翻佢噶啦，自己就未必开咗到。只不过咧趟门咧都系可以交啲胶边，因为你有时趟埋嗰个时候咧。有啲上面其實有個定位嘅，應該唔會撞到嘅。但係有陣時個定位鬆咗，你就會撞到。咁你又係加條膠邊，咁你撞埋嗰陣時，咪唔會有聲響，亦都唔會整花隻門咯。 哦，學到嘢，學到。 我仲諗緊頭先你嗰啲咩鋼管嗰啲啊，咪要暖管嗰啲。 鋼管嗰啲你係跳舞嗰只係嘛？ 唔係我諗緊 嗰只唔係佢個。 可唔可以裝喺嗱？有啲牀咧，咪有啲擺傢俬位嘅，即係托起個床板，有啲空位，可唔可以裝喺嗰度？咁張牀咪暖咯，得唔得㗎？唔得，唔知。未试过， 应该唔得。 哦 ，OK， 因为佢热， 点解你会咁谂？即系其实佢觉得个价钱嗰个可以，觉得 我可以 接受， 我支付到。如果你头先你讲千零蚊，咁但系如果揭起地板好烦啊嘛，咁如果你装喺床下底又得唔得咧？咁我纯粹咁， 应该 有几暖啊？你装喺床 系咯，应该冇乜力。 你不如用电毡， 系我都系问下啫，纯粹问下啫。 好 stupid 呢个问题。 我代佢嗰问问，我代阿马超云问啊嘛，咁就 你今日你今日都几， 你就问佢个 level 嘅问题啊？ 唔系你今日都几强嘢喎， 系我哋有一个强嘢已经够，我哋唔想要两个， 系啦，好辛苦啦、啊、已经。 我知道，知道，知道。喂，好啦，十一点半啊啊，今日时阿卓卓真又过咗，一翻嚟又中意阿徐 Sir 嘅， 冇错啦，喺呢度再次多谢晒家居明， 啊，多谢多谢， 继续保暖啊，着多件衫啊， 系啊， 得啦。不会再讲虚寒问暖的了 好听十一点半新闻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强调，政府今次调整多项防疫抗疫措施，不代表新冠疫情已经过去，新冠病毒对每个人仍然带来风险，因此呼吁市民仍要做好防疫措施，要戴口罩。至于政府会逐步减少向住宅大厦发强检公告，卢颂茂说政策方向是尽量缩小强检范围和每日发出公告的数目。对于有意见质疑疫苗通行证是否仍然对推动疫苗接种有帮助，卢颂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全球多国都有法例或不同措施推动民众接种新冠疫苗，如有任何其他方法推动疫苗接种，特别是推动一老一幼，政府都会很欢迎，但是社会上有很多负面声音，或许会间接帮到忙。他希望大众不要找错对象，敌人是病毒，应该鼓励长者打针，而不是鼓励推倒疫苗通行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安心出行在抗疫上曾经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今次调整只取消扫描的部分，安心出行仍有多项功能，例如检测登记等。被问到今次调整的时间是否配合内地无需再扫健康码的安排，卢颂茂说调整本港的防疫措施是因应疫情，和内地的健康码本身并没有绝对关系，但毫无疑问在联防联控下，香港的防控都要考虑内地情况。至于新冠疫情发展至今能否形容已经演变为风土病，卢颂茂说即使是风土病都不代表可以完全没有防控措施，不应该因为是风土病就无需预防，包括疫苗接种必须继续。市民今日起不用再扫描安心出行，稻苗飲食专业学会会长徐文伟说，自从政府昨日公布之后，暂时未见到业界生意有大幅反弹，因为市民进入食肆仍然要出示疫苗通行证。不过业界已经陆续收到市民致电查询冬至和新年的订台，相信对帮助业界的生意有正面作用。徐文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大部分食肆已经除下安心出行二维码，保留手机扫描顾客的疫苗通行证，又说有些食客不习惯，食肆员工要教导食客先打开安心出行，然后再打开电子针卡，纸本针卡就较少人用。他希望当局会有进一步放宽安排，包括取消出示疫苗通行证。国务院公布新冠疫苗第二剂加强剂接种方案，可以在第一剂加强剂免疫接种的基础上，对高风险感染人士、60岁以上长者、具较严重基础疾病和免疫力低人士展开第二剂加强剂接种。所有批准附带条件上市或者紧急使用的疫苗都可以用于第二剂加强剂，包括由香港大学、厦门大学和内地曼泰生物公司合作开发的喷鼻式新冠疫苗。当局建议优先考虑聚冠加强免疫接种，或者采用含 Omicron 病毒株或对 Omicron 有良好交叉免疫的疫苗。第二剂加强剂和第一剂加强剂的接种间距应该是6个月以上。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密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相当清凉，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冷。星期日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至十度以下，新界再低几度。天色良好同干燥，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3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12点，升116点，成交金额6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80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32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83升1毫，腾讯控股323.4升5蚊。恒生中国企业67.86升咗4.6，美团系183.3升4.3，阿里巴巴89.75升1.4，南方恒生科技4.16.2冇升跌，阿里健康7.98跌咗7.7，友邦保险85蚊跌1.85。平安好医生25.05跌3.65，山东新华制药股份13.1跌咗5.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9，日元135.45，瑞士法郎0.929，加元1.357，人民币6.962，英镑对美元1.236，欧元对美元1.063，欧元对美元0.683，新西蘭元對美元0.645。日經平均指數報28162點，升207點。港金報16800蚊，升23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1.37美元，賣出1812.7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喺学园街。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桥面一段比较车多。太子道西去返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慢车，龙尾喺窝打路道。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比较车多噶。封路情况，为配合在维园举行的公展会，由下午4点去到凌晨的12点，铜锣湾东角道、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以及是百德新街以西的纪利佐治街会划为行人专用区。铜锣湾一带亦都会因应翻人群和交通情况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驾驶人士请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的地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没有合理辩解而拒绝进行初步药物测试，或者拒绝提供血液和尿液样本做化验，即属违法。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 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取 Sir 嘅话咧，我哋知道咧，即系又有啲好好嘅资讯可以俾大家之外嘅话，仲有好好嘅嘢食啦。 系啊，呢样紧要啊。 取 Sir 你好， 你好 啊，你好， 欢迎取 Sir。 今日咧，我哋要讲嘅内容就系好嘢， 系好嘢。 我最中意， 我都系 超中意。 取 Sir 中唔中意食鱼噶？ 我中意钓鱼，我亦都中意食鱼，不过疫情好少出去钓鱼。 系啊， 因为担心限聚喺个海度，拉咗。而家冇啦， 都有嘅，而家冇事啦。 系 咯，好啦，咁其实咧，我讲紧鱼呢一样嘢咧，都真系嘅。有啲人唔中意食嘅，咁但系其实咧，鱼喺中医嚟讲嘅话咧，个睇法系点样嘅咧？ 系啊， 嗱，首先属于动物类嘅嘢啦，咁喺食物里边嘅动物，咁动物里边当中鱼咧，一般就系比较温和嘅，即系如果你比较猪啊，或者系牛或者鸡都好啦， 系 佢系。基一就是温和，第二就是由于它容易消化，所以呢很多不同体质的人士去吃呢都是容易吸收，由于容易吸收就是比我们身体的脾胃的表现就是稳定一点，理想，所以呢鱼呢是适合大人细路在生活飲食上作一个营养补给为主，同埋佢煲汤呢佢都会有一种鲜甜味道，所以佢就会容易令到人鍾意嗰种味道，再者呢煲完个鱼汤呢白雪雪又可以有好多一啲对于肌肤营养所需要嘅嘢，咁所以好多女性呢都特别鍾意飲鱼汤。 但你唔鍾意食鱼嘅人咁点算啊？ 咁唔鍾意食鱼都可以用鸡肉猪肉去代替嘅，咁佢都系有嗰个相关成分，不过鱼呢就系容易吸收一啲囉。 又会更胜一筹啊！好啦，嗱，咁其实鱼咧都好得意嘅。如果你去细心咁样去介绍睇下啦，有啲有鳞嘅，又冇鳞嘅，有啲又淡水鱼，即系我中意食皖鱼，又有咸水鱼。咸水鱼有分嘅深海鱼，系啦，即系其实佢哋嗰个性质会唔会就系同佢哋生长嗰个环境咧，又会有所唔同咧？会 唔会啊？买错鱼煲错汤。 嗱，我哋首先讲下有鳞鱼同冇鳞鱼先啦，好啊。好多时候咧，好多人就话啊，系咪唔应该食冇鳞鱼啊？ 我有 听过 啊， 特别 系 好多系啦，有毒啊，或者我有皮肤病啊，我咪应该少食咧？即系佢有几毒咧？系嘛？其实即系如果你睇所有鱼喺《本草纲目》里边嚟讲咧，你都好少觉得佢话介绍佢系有毒嘅。除非嗰条鱼本身真系带有毒性嘅，鸡泡鱼啊、坑鲢啊，或者系石虫啊，呢啲都会系有条刺会有毒。佢个鱼肉系冇毒。嗯，是吧？但是当然你怎样去处理一件事呢？我们刚才讲的究竟有鳞和没鳞鱼是为什么一般健康飲食就不建议吃没鳞呢？就是因为它黏散的表现就比起有鳞的为重要紧要一些。 哦，它一定是这样的，没鳞那些就好像有些鼻涕 一样。好像条线一样摸下去滑捋捋。是 啊 是 啊。 當然啦，呢啲冇鱗魚咧，佢會有潺多，有潺咧喺中醫角度咧就為之野濕、生痰。咁如果濕同埋痰呢啲都係一啲阻礙住身體個氣血運行嘅嘢，咁我哋就唔建議啦。或者你身體仲係要排緊毒嘅，咁你又整啲痰濕嘢入去，咁咪容易困住你啲邪咯。咁但係呢一啲嘅定義，佢叫做毒。咁點解叫做有啲人叫佢做毒呢？就係、是、因為可能因為你嘅身體有皮膚問題，有生瘡，有出疹，食完之後咧，佢仲爆得犀利啲，啲瘡仲大粒咗咁樣。咁呢個咧就為之嗰個病情嘅程度更加嚴重又嚟得急，咁所以就為之叫做毒啦。咁但係就唔係真係嗰條魚有毒嘅。 咁但係如果我冇咧，我冇呢個情況嘅話，咁咪驚唔驚？ 多食就會有機會係啦，累積而引發你有排泄。就唔係咁理想，咁佢咪會有機會爆咯。咁但係引即係我哋去統計概括啦。一般所謂冇鱗魚咧，啲魚都係比較 肥美一啲， 係啦，肥美原因咧，佢係鱷魚嚟嘅。 鱷 點解咬人？ 佢打交嘢， 佢會食肉多嘅，食肉多啦，係佢食腐嗱，譬如話啲鰻咁樣嘅，你有條鯨魚喺個海底，有啲鰻魚，有啲鰻就轉轉轉。 咁佢係食魚食好多都係一啲比較能量高嘅，食好多肉類、魚肉啊咁樣。咁所以相對咧，佢個營養成分好高。 嗯 嗯， 佢營養成分越高，其實佢營就其實越好嘅。 嗯， 咁但係如果你個身體裏邊可能就係困住啲濕毒。你又食啲太高營養嘅嘢落去補佢，咁、就反而就會引發咗呢一個所謂毒嘅定義咯、 哦。 所以其實武輪魚咧，佢係容易惹濕惹痰嘅原因就係肥、油脂多，肥嘅就會導致到個人咧就容易會困住咯。 嗯、 所以咧你可以食，但係就唔好太多，經常去食咁、 啊。阿Sir，我好中意呢個唐室魚煲黑豆嘅，得唔得？会唔会有啲咩副作用？ 嗱，佢肯定系嗱，你糖虱鱼黑豆有啲人落埋红枣去煲，咁啊加几片姜咁样咧。 系啊， 其实呢个汤好甜，系啦，呢、這个粥好甜啊，煲汤又好，甚至乎拿扎米煲埋粥添，嗰、个营养系好好，补虚效果，补血、补肾、强壮，都系好嘅。但系就话多食就惊会嗱，如果你系生疮嗰、那个，食佢咪又惊佢发咯。但我补虚嗰个，我食咗我就好有营养啦。咁、呢个糖虱鱼粥系好好食嘅，系啦，咁啊都系营养咯。 但聽落，我覺得真係太補啦， 咁當然啦，你睇下食幾多嘅。 係啊， 嗱，咁啊頭先講第二個咧就有 輪 啦，有輪咧一般都係所謂少啲殘黏，咁啊比較正氣啲。咁、所以一般就有輪與冇輪個區分就係咁樣啦。咁、但係頭先提到仲有一啲嘅深海啲嘅魚， 或者係淡水魚。 係啦，深海啲嘅魚咧，佢就由於佢喺個水深嘅地方生存，例如啲龍躉啊，咁呢啲大魚咧，佢就仲更加惡啲啦，佢隔離有條東星遊過，佢都嘈一聲食咗佢啦。 咁如果釣到呢條龍躉，咪好抵咯。 係啊， 有條東星， 兩條魚喎， 係唔止添 㗎。正 係啦，但係你睇到㗎，佢嗰個皮，即係嗰個魚肉啦、魚皮啦、魚嘴嗰啲頭啊、嗰啲位咧，全部都係嗰啲膠質好夠。 係啊， 咁所以咧喺，但係相反啦，有啲深海魚嘅時候，佢可能係啲珊瑚區嘅魚，我哋又驚住佢會唔會食咗啲珊瑚類嘅。嘢會引致佢有啲珊瑚毒素積聚喺身體、而引致到會有呢一啲嘅問題發生咧。咁、但係如果講深海魚，佢嗰個能量營養更強。咁、所以咧喺一啲我嚟燉湯煲湯咧，去食用佢咧嗰個營養成分就更加高嘅。 嚇、這個！但係咁貴嘅魚唔係用我哋清蒸啊？ 係 係咯。咁貴嘅魚你 有啲人攞個頭嗱，當然睇下食部位啦，係、咪？譬如話你。你咁巨型嘅一條深海魚，你點樣清蒸可以成條魚上台呢、根本係冇可能嘅、你最多就係起肉炒球啊，或者係蒸個頭腩啊，或者係可以愛嚟燉嗰個龍骨湯啊。 哇！不得了， 即係你個炆啊、扣啊嗰啲方法去做。你話真係清蒸嘅呢，就唔會話咁大條魚蒸得好好食、所以好多人買魚，好多買魚食都可能係揀十二兩左右嘅一條魚，佢就一條就好正啦。 明白。 咁所以深海魚呢，就純粹係營養比較高，不過就要注意有冇機會有呢啲雪蝦毒、珊瑚毒咁樣嘅現象囉。 同埋會唔會其實佢嗰個生長個環境嘅話，都會令到佢可能佢比較即係你知道陰濕， 即係會係 有啲寒啲啊，陰關唔關事啊？ 都未至於絕對嘅、 哦， 因為佢調翻轉，佢可以耐寒添，係、強壯先至可以抵受到水壓同埋個温度嘛。 咦、咁 OK 喎、 所以鯨魚都係可以係嗱，你諗下 鯨魚唔食嘅， 食咩唔食啊？ 食鯨魚 食食，你去到北係我哋去到冰島嘅時候，佢有鯨肉食㗎。 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所以你点解嗰啲地方嘅人要用呢啲鲸脂鲸肉嘅啫？就系、因为嗰个环境冻，佢个能量高啊嘛、 嗯。 所以你话佢唔补咩？佢仲补，佢唔会因为咁样变寒，反而佢强，可以有得受得到添。 咁、淡水鱼咧？ 淡水鱼相对咧就冇咸水，因为嗱，淡水鱼通常都系 咸淡水交界， 氧嘅多啊。咁你多数都可能系喂啲草啊，喂啲豆啊，喂啲五谷啊咁样落去俾佢食。咁、相对佢食嘅饲料嘅因素下咧，佢会比较冇好似咸水鱼嗰个能量值咁强。咁啊比較平穩啲咯，温和啲。所以如果你話喺補益類，我哋常用嘅一啲煲湯魚咧、都係少用淡水魚嘅。 唔會嘅，因為淡水 係啊，我用鰭魚。 哦，鲫鱼煲汤 嗱，但系鲫鱼你煲嘅汤唔系爱嚟喺补虚个立场，好、哦、多时候你会爱嚟去湿啊， 嗯， 啊或者你 系 啦、 啊啊啊， 去湿啊、清热啊、利尿啊，咁、就向住呢个方向。所以咧，淡水鱼就系偏重，唔系话佢冇营养，而系佢比咸水鱼嚟讲咧，佢可能会逊色一啲啲，系咁解啦。 明白。好啦，咁我哋讲晒就唔同嗰啲，即系有鳞啊、冇鳞啦，烹调方法咧，其实咧啲鱼都好多种嘅，即系例如咧又蒸啦、又煎啦、又有水煮啦、又有烤鱼啦、或者鱼汤啦咁样， 哇，不得了！ 会唔会都有唔同嘅分别咧？ 嗱，首先鱼就肯定系佢自己本身嗰个功能先啦， 嗯， 但系用咗唔同嘅煮食嘅方法去调配佢咧，咁、就会影响咗个鱼本身嘅性质咯。 哦， 譬如话我而家咧去烤条鱼， 嗯， 咁烤完条鱼就香嘅，咁啊当然啦，会刺激你嗰个口味口感啦。咁、但系佢亦都会因为呢个煎烹调方法而令到佢上火热气啦。不论你系烤啊、炸、焗啊、煎啊，所以有阵时我哋会同啲病人倾偈。佢有牙肉肿啊、口苦啊、上火啊，我话食个咩嚟咧？冇嘢食鱼啊，点煮啊？煎咯，咁啊煎成点啊？煎得好香咯，咁唔香都好食咧，咁样系咪？咁我就嗱，因为有啲人嘅体质，佢有啲虚火阴虚，咁你就唔适宜煎，你就只适宜蒸咯，冇错啦，即系个原理系咁解嘅啫。咁但系营养上容易吸收嘅，即系等于一个产妇。佢想魚汁充足一啲，咁、佢就會煲魚湯啦、 嗯。 啊，當然啦，你蒸一條魚俾佢食，同飲個魚湯，咁佢魚湯咪容易吸收啲、轉化成魚汁又會高啲咯。咁、所以咧喺個食魚上邊咧，就主要係分別就係個烹調會影響咗個魚嗰、個方向會偏平和啊，定係煎炸就會上火。咁、但係市面上而家好興水煮魚啊、麻辣魚啊、烤魚啊， 我超級中意。 喺個食嘅喺個食上邊係好食嘅。係 啊， 咁啊當然啦，即係調翻轉，我天氣凍、我真係落去好似食個烤魚滾下咁樣啊，跟住又我中意又用麻辣嘅， 冇錯。 咁佢有少少驅風散驅風散寒啊嘛。咁呢個係。是有幫助的、但是就不是在條魚度幫助了你咯、是在那些麻辣那裡、在那個火鍋幫助 你。搞錯了 但是 只是要一個湯底。 但是你譬如說你好像吃那個魚當中有些人就會吃那些甜魚啊、有些又會用桂花魚啊、有些又會用大魚啊。 啊 如果比較喺個正氣上，咁啊，梗係理論上係好似桂花係啦，鱸魚呢啲咧就比較正氣啲，咁啊營養成分高嘅，好似鰻魚嗰啲咧就會營養成分高嘅，但係佢就會油脂肥啲，但係食落去有啲人就會覺得香口啲，咁有啲咧就會用生魚片啊，我嚟做一個酸菜魚啊， 哇，好味啊， 佢亦都係好爽口，好有彈性，咁啊。我哋好多時候會聽到有人講話用生魚喺啲手術過後咧，就唔好立即食生魚住啊！如果唔係就驚佢生肉芽咁樣。 係啊， 其實就係講生魚個活力係好強，咁佢嗰個生長嗰個表現咧亦都係好好。咁、但係喺一個傷口過程下，我哋驚住一下子投放太多能量，佢、就長得。 爆出嚟， 系咁我哋食乜嘢咧？如果系 唔系咁，所以我哋普通鱼冇问题。 系啊，你讲紧系就做完手术之后啊嘛。 系啦， 系咪听讲话咩用石松鱼煲汤？ 冇错，哇！仲而家都好高价钱啊！呢啲鱼 好贵啊！ 我成日以为佢系石狗公啊。 样系好似，不过咧佢就丑样少少， 丑样啲，再 因为佢系粗糙啲啊，有啲鳞刺会 多啲。系好似啲石咁样。 冇错啦，咁但系咧就由于佢系本身有毒性嘅鱼嚟嘅。 系 啦，佢啲刺如果你拮亲都跟住入医院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好多石头鱼啦、石松鱼啦，呢啲其实都系好好味嘅鱼。 石字派都好味。 系啦，佢本身就系因为佢亦都系匿埋喺个石罅度，见到有条鱼经过个巢啊，见到只蟹经过，佢就 咁阴湿噶， 系啊，唔喐噶，净系对眼咁，佢就碌嚟碌去噶咋。 咁所以呢一啲嘅情况下咧，佢个能量营养好高，所以好多喺手术后啊、产后啊。都好希望咧，就利用嗰个黄金时间去补虚。咁、 條條魚都係有營養，但係我希望有一啲具營養更加性嘅，咁、所以佢就會有呢個咁好處，同埋價值會提升咗咯。咁、所以嗱，石餸係其中一種啦。咁有啲人咧就會煲一下啲譬如話石狗公都可以嘅，因為你唔係成日買得到石餸。 唔好噶，一定要熟添啊，仲要 要留咯，系啦，要去留咯。咁啊，有阵时可能有啲人会用啲狮头鱼啊、钉公啊。嗱、你听到呢啲鱼咧，全部都系海水鱼，比较多嘅，咸水鱼嚟嘅，或者梭罗鱼啊，呢啲都系营养好好，味道好好。咁、重点系呢一啲嗱，或者有啲人咧就用牛抽啦，系、啦，呢啲都可以补健脾胃，有补虚作用。 明白， 系啦， 好啦，咁当然啦，头先我哋讲讲下之后，仲有咧，头先有讲到嘅就唔同嘅鱼嘅部分， 不 过原来好得意， 系啊， 细分唔同嘅部分嘅话咧，又可以即系对应住嘅就系唔同嘅一啲营养价值。 譬如话最基础嘅鱼肉。就是一个健脾胃助吸收补充我们肌肉所需要的一些蛋白质啦，咁中医就叫开胃啦，咁有些人呢就会喜欢吃一些叫做鱼皮啦，咁鱼皮我们知道它胶质很重啦，咁对于我们滋阴润燥的有帮助啦，咁如果我们买一些即是当然现在不是说很推广啦，但是我们都要知道的有些叫做鱼翅啦、鱼唇啦，这些是鲨鱼那个鱼翅和它那个翅和身体之间那个鱼唇的连接位咧，呢啲我哋就讲紧系嗰个胶质，喺中医角度胶质咧就系一个滋阴，喺、现代嘅角度咧就系我哋嗰啲骨胶原嘅元素 collagen， 冇错啦。咁所以点解你话食咗个人好似咁滋润咧？咁就系一定系用翻啲鱼皮、鱼翅、鱼唇呢啲位置。咁佢或者嗱，我唔讲一定系讲鲨鱼嘅问题啊。 普通嘅得唔得？ 就算你普通一般嘅一条龙趸翅啊，或者系一啲石斑，我哋食到嗰啲位置啊，咁你啲蛙水嗰啲位置，佢都好滑。 好多胶 啊，我都系啊， 同背脊啲刺咧，我中意食噶，我真 系 好中意噶。 系啦，咁所以呢啲 胶又好， 冇错。咁佢咪容易会有呢个补充，即、系我哋啲胶质元素咯。所以好记得咧，细个嘅时候，即系唔系我细个，我外甥咧，佢细个嘅时候，我哋一家人食饭，咁啊食紧条鱼，咁啊阿婆咧就话啦：阿舅父，你拣啲鱼肉俾个外甥食啦，佢惊佢唔识得拣骨。我话好啊，咁啊拣咯。咁啊拣咗出嚟之后咧，就见到。佢话唔食呢啲，点解咧？佢话有啲红红地、黑黑地色嘅肉我唔食，我就净系食白色嗰啲肉咁样。我话点解唔食咧？咁样佢话唔知咩嚟嘅，点解会咁嘅色嘅咧？我话唔得，我话舅父夹得俾你嘅，一定要食咗佢。我话因为呢个咧系好恶嘅，咁我系恶系想佢好。咁好啦，咁佢就话我话嗱。我先解釋一下點解佢會有黑色有白色有分別先一條魚裏邊係嘛？我話白色嘅肌肉同黑色嘅肌肉係唔同，因為黑色嘅地方通常係啲格拉底位啊，嗰、那個正中嗰條側線嘅位置啊，通常嘅原因就係佢要發力游水有力嘅地方，啲肌肉 組織嘅地方， 冇錯啦，所以佢顏色先會咁、我話你需要咁樣去食，你嘅身體先會強壯。就唔係話見到黑色嘅嘢就唔啱喎，反而中醫嗰度越黑嘅嘢就越好身，對身體越好嘛。咁、所以咧，最終外甥都好啦，咁講咁多嘢食完魚， 怕咗你啫。 咁但係即係話，咁都係健康，所以你見到有條吞拿魚，炮蛋咁樣嘅，佢切開嚿肉係紅肉嚟嘅，佢煮出嚟就係黑色噶啦。咁呢啲咧就係能量營養好強嘅一啲部位，先至會有咁樣顏色咯。 哇！真系唔讲，真系唔知 啊！阿徐 Sir， 我想请教你啦，鱼扑咧有咩功效？ 鱼标系嘛？即系其实鱼 系啊，有时嗰啲环鱼 好贵噶， 一兜喺 淡水鱼，通常啲人会留咗一兜鱼扑，就姜葱爆又好，枝竹炆又好，咁啊，其实都系胶质，即系我哋叫做滋阴益精血。嘅功效，咁所以但系咧佢系难消化啲，咁如果你话我哋有啲去点解要爆炒嘅时候又要落咁多姜啊、蒜啊、葱啊，就刺激你个脾胃个火旺啲，可以抵消得到，所以淡水鱼就有鱼泡，咸水鱼啊或者相关有啲靓啲嘅就会有花胶啊出现，其实都等于系花胶啫。 咁鱼鳞咧系我哋唔食嘅，好啦，咁跟住我哋嘅自家 正餐，唔系噶， 都有食鱼鳞， 都有噶，系啊， 有啲吓，早上 你唔使理我噶，如果我讲啲废话， 我就刮散啲鱼鳞去，你依家话俾我听又应， 你啲龙趸皮咪就系连埋鳞咯，以前有啲。人食啲鲤鱼，咁佢咪要连鳞咯？ 所以佢係嗰個營養係有啲嗱，現代醫學就話係有鈣質啦，有好多唔同嘅成分，甚至乎現代有啲研究個輿論裏邊點樣對於人體嘅身體點樣去改善佢個細胞嘅活躍啊、抗衰老啊，好多功效都會有嘅。不過我哋由於佢硬或者係難消化，咁我哋。可能呢啲就會透過提煉啦，嗰個方法先會用到。 哦，最後一個問題，魚春呢？ 魚春呢就係等於係啲魚子佢嗰啲繁殖下一代嘛， 所 以呢喺個立場都係以補肝腎益精。咁所以我哋有啲人就買啲黃花魚春啊，咁嗰啲都係可以有強壯身體、補肝腎作用。 係啦，咁你食多啲魚春啦，咁你就可以好蠢 嘅 啦。多 謝。咁話我啊，取石。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八三零，问天， 凌潇肃、何雨晴、耿乐、吴健、领衔主演。 为咗令到场景更加真实，摄制队历时五个月，横跨大半个中国，由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到北京航天城，希望全景展现新时代中国航天事业嘅伟大成就。 国剧八三零，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梁继章、李丽润、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快嚟到中午十二点钟，听日中医取材之后，翻嚟十二点之后就会有 客家婆来了。哒哒 哒，留意留意啦吓。 系啊， 寒冷天气警告迎新啊，13度嘅温，相对湿度91%。今日寒冷，密云有几阵雨嘅。先喺12点，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 嚟就出现不适应。业界建议政府容许密切接触者留在院舍就地检疫，腾空更多地方接收轻症患者。社署话会留意疫情发展，在合适的地点启动其他的暂托中心。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补充和一道广阔云雨带影响，广东沿岸天气寒冷。天文台今早录得最低气温11.5度，是入冬以来的最低的气温。另外，今早本港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密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雨，早上寒冷，星期五晚上北风增强，周末进一步转冷。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至10度以下，新界再低几度，天色良好和干燥。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39点，升143点，成交金额7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80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32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86升1.3，腾讯控股324.8升6.4，恒生中国企业67.96升5.6，美团系182.7升3.7，阿里巴巴89.85升0.5，南方恒生科技4.16升0.4，阿里健康8蚊跌7.5。友邦保險85.1跌0.7，平安好醫生25.05跌3.65，華虹半導體28.6跌2.4。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779，英磅9.611，瑞士法郎8.377，澳元5.313，加元5.735，新西蘭元5.012。歐元是8.2678，每百日元對港元5.74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9.464。日經平均指數報28,185点，升230点。港金報16,800蚊，升23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0.42美元，賣出1,810.56美元。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中交通意外啦，就是吐露港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马窝对出啦。咁而家比较挤塞噶，龙尾就接近圆洲仔噶。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窝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圆洲仔。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税务大楼，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着观塘警署一段就比较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咁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啦，比较挤塞啊，近住维里道对出，咁而家车龙排翻去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噶，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啦，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维里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咁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THK Chart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 本周三甲位置，季军 Wanna Be Close To You，Yumi 中游美，亚军意外现场 Yan Ting 周欣婷，冠军作品带你去海边度假嘅一次，海边的阿豪洪家豪。 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我黄天怡。 视像演员王泽宇参与索越艺团的第一出舞台剧，越排就越觉得不对路啊！ 初时以为乜都唔使，即系好似普通一个剧团咁样出去排练，可能讲下啲对白啊，行下嗰啲舞台位啊，慢慢开始点解又要跳舞咁嘅？之后又要突然间话做埋手语， 佢点算好呢？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中共二十大关乎国家与香港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深切体会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和辉煌成就，明白关于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明白我们肩负的使命任务，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和光明前景，让我们团结奋斗，共担责任，共享荣光，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共同推进国家香港发展。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蕊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来啦！ 走前走前走前 走前， 好好冷点讲啊？ 好冷哦、啊， 好冷 啊！好冷哦、啊，衣帽着到 can 衫啊嘛， 着 can 衫啊？咩 can 衫即系咩啊？ 着多件衫、啊，今日好冻，又冇着多件衫。 有啊， 有。 系啦，要系咩？ 有啊， 着冷衫。 有啊， 你话衣帽着呔料？ 呔料有啊， 系啦，呔料要着啦，系咪啊？ 要啊，因为真系冻。 有啊， 有啊， 镜件都要喎。 有啊， 塑胶诶？ 咩塑胶啊？ 咩叫塑胶啊？咩叫塑胶啊？手套啊！ 手套， 哎呀，你 手套咧就少啲。我记得我哋上次都讲过，有一集你讲底衫啊、御寒嗰啲、 哎， 我都讲过。因为手套咧会有时影响你嗰、那个做嘢啊、揸笔啊。 抓冻时，抓冻时， 抓冻时后唔防 pan 埋， 唔防 pan 系啊。 今日 讲咩啊？ 今日讲咩 啊？ 咩名啊？ 打边个？ 做系打边个？ 系唔好喎、啊，上次个好啲、啊。 唔中意，唔听，唔听，唔听。 上次嗌嗰啲咩客家王嘅够晒阵势啦，你系客家王， 冇啦，打边个？佢啦，咪一阵间连自己嘅名字都唔记得嘅，你知噶啦。 我记忆力越嚟越衰退， 批字架都喺人拢讲啦。 你批字架， 其实你唔可以 咁，大家都咁话啦。 你唔可以咁讲，你唔止记忆力衰退， 我知 好多力都衰退， 仲有乜嘢衰退啊？ 咩力？咩力？咩力？ 你攞命 D 嘅 吓？ 力三个字 嘅 咩？ 简而卖书 吓？ 佢点解会 知？关你咩事？ 系啊。因为影响佢嘅，点样佢啊？ 又俾人闹啦， 睇得出噶嘛？ 好啦，嗱，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一样嘢咧，我觉得朝头早咧，如果你起身冻咧，最好嘅就系莫过于咧食翻个早餐。 系。 食早餐呢翻拎到嘢证人呢一天天冷嘅时候嘅嘢，佢烂啲， 最好食烂 啲 嘅添。冇错啦， 我中意食粥啊。 粥要 粥啊， 系啊， 粥整碟炒面，然后整杯咖啡，一流。 其实以前咧，后叫后叫以前咧，要买埋钱咧，喺酒前条咧，喺食白粥要揸句， 系啊， 好好味啊， 唔关有冇钱事啊。白粥咧系有少少洗肠胃嘅，即系你会觉得朝头早唔好食咁多肉啊咩啊，唔好咁肥腻啦。白粥即系落少少盐，两粒咁剁剁，咁啊啲剁味咁就好食， 吊一吊味， 冇。 同埋又或者就系你唔舒服，屋企人唔知点解会整一个瑶。白煮白粥， 哇，好味啊！ 哇，你有冇觉得佢就系、是、哇，佢简直系暖在心头噶！ 好耐冇人煲个白粥俾我食啦， 你系咪食啊？ 你冇扮嘢啦你！ 你突然之间令到我有少少即系谂起，系真系好耐冇食过呢啲。 你叫你老婆煲咩？ 咪咯，洗几粒米落去搞掂，好快个电饭煲煮好方便。 其实我觉得白粥系最好，你用明火煮。 明火煮、啊， 用明火煮，仲有嘅就系你可以摆少少嗰啲叫做乜嘢啊？啊，白果。 哦 啊 有冇食过呢啲啊？ 有， 哇！白果煲白粥一流，你可以再加少少嗰啲叫做 腐竹， 腐竹 系一流。 因为咧，我成日去食有某一间嘅斋铺， 系啊， 佢系可以咧，佢系免费俾你咧，可以不停咁样滗白粥嘅。 哇！ 其他嘅嘢你可以照食，冇错，白饭任装，白粥任装。佢嗰个白粥咧好有诚意， 好绵， 就系加 乜嘢收你钱啊？ 佢。 其他送嗰啲，送嗰啲， 送咯，佢送就会收你钱咯。咁但系问题系嘅话，即系佢有一种感觉嘅，就系觉得嘅就唔紧要。你嚟到嘅话，就算你冇乜钱，你都会食得饱。 嗯，哇，呢个 佢就系加咗嘅就系呢一个嘅腐竹啦，再加埋嘅就系白果，佢煲嗰啖白粥，哇，好味道。有时佢仲加少少陈皮， 哇，不得了。 先你烤烤先啊， 白粥咧，我中意咧食妹啊。即系客系咪潮州潮州嗰啲妹啊，即系嗰啲 我咩白粥多嘅，即系水同 水同饭嗰啲，又另外一种感觉。 只妹， 只妹，只妹系潮州话嚟。 只妹我啲我啲都系啊，只爹就系饮茶啊嘛。 收爹咧， 收爹就系佢叫佢收爹，系都有。 收哥我识， 收哥我亦识就系胡风 阿爹哥，爹哥我俾 你。咁啊唔系只潮州，佢就。叫做爹哥， 我爹哥就 系 叫 爹哥， 我爹哥就 系 你， 原来我叫爹哥 ，OK OK， 收爹哥， 系系， 好啦，嗱， 我今日叫爹哥， 系啊，叫爹哥系嘛，好，嗱，今日就我哋要讲紧嘅就系早餐都有好多种啦，有总食咧就餐啊，同埋有小食嘅就餐啊，有中式嘅，同埋有西式嘅早餐系咪？今日我哋咧就要专注讲紧嘅就系呢个西式早餐啦，其实粥咧西式早餐都有噶噃， 麦皮。 類似係麥皮嘅嘢，其實佢係有嘅，咁但係就唔係我哋用米嚟去煲。好啦，嗱咁而家我哋嚟嘅話咧，喺呢個西式早餐上面嘅話，我哋一定要有嘅係乜嘢啊？ 煎雙蛋 都有， 麵包， 但我將佢拆開嚟。 麵包 係啦，麵包， 麵 就係麵包啦， 係咪麵包啊？ 麵包嗱，麵包你又中意食邊一種？ 個定一塊塊嗰啲啊？ 嗱，如果你話一塊塊嗰啲叫放包， 放 就係放包係咪？又我哋有時可能我哋即係香港人你食嘅話咧，又會多咗有好多例如腸仔包啊， 係啊， 菠蘿包 啊， 雞尾包，總之有餡嘅包。但係朝頭早我就比較少食嘅，係咪？又或者佢就用麵包做嘅話咧，有題外話啦嚇，有三文治啦， 哦係， 點講啊三文治？ 三文治， 三文治， 即激到氣吉。 你冇事啊嘛？ 散文粗， 散文粗， 係啦， 喺課程範圍啊， 唔喺課程裡面嘅。 我唔學唔聽。 好啦，咁啊麵包之後嘅話，頭先你話你中意食乜嘢話？ 唔记得咗。 你都系，你哋两个一齐出去食，食一碗先翻嚟。 我冇讲过， 佢话你啊， 佢话我，你咪闹佢啦，老师。 我冇讲嘢， 你唔可以纵容呢个。 你系咪真系中意食？我教你点讲。 我冇话， 系可以按时。 你再从我搵阿爹哥出嚟。 喂，其实呢样嘢系存在噶噃，嗰样叫芝士啊嘛，不过讲得快咗，你听唔到个芝士啫嘛。 哦，咁 又算佢讲得通， 系啊， 冇所谓，我哋好大。 挛都咬翻直啊，系咪啊？呢啲好啦，我食粥， 食粥 系啦，就系食粥啦，系啦，一个字嘅啫，粥， 粥 系啦，粥就系粥。 我以前咧细个嘅时候咧，最中意咧大排档睇啲叔叔煮粥啊，你知唔知嗰啲粥粥咧？唔系粥粥啊，叔叔咧将个壳即系个大嘅壳啦。 不留个煲仔度， 系啦，煲煲煲，然后再掉啲咩牛肉啊， 系啊， 好好开心。 我想睇住，即系嗰啲叫咩 生 滚粥，生 滚 粥，哇，真系睇见都想食，再加少少姜丝啊， 而家有 啊， 我知，即系我中意睇人哋煮呢啲粥个过程啊。 哇，你煮个大烹粥个都好好睇，佢系要系咁 搞 个大烹，系咁搞系咁搞噶，佢先绵噶啲粥。 冇错。 好啦，咁啊粥之后嘅话咧，我唔知点解呢一样嘢喺 早餐。老 师啊，头 先嗰个系粥系咪啊？ 粥， 但系点解你嘅答案系蚀？粥咁嘅，即系加埋个食字系嘛？ 佢又唔听嘢啫啦！我出去厕所， 我都好兴。 拜拜， 系不如我哋一齐夹，两个一齐走。 拜拜， 冇食粥，咁就系食粥啦。咁如果你话就系个粥字嘅，我就系粥。 粥 ，OK。好啦，第三个咧就系呢一个咧，我觉得系早午晚其实都好啱食。一日其实话即系食咗两三只嘅话，边度够啊？ 鸡蛋 系啦，你觉唔觉得个早餐啊，一直食个鸡蛋，你觉得嘅就 系 好正， 不能缺少， 尤其是放假 系冇错。 你落去食嘅时候，佢煎一个鸡蛋 要慢慢叹，我好中意酒店食。嗰啲早餐， 系咩？ 系啊， 或者咧好中意 coin， 其实想借啲 早越好。 你喺街食煎蛋咧，我有一样嘢唔 系 好中意咧，就有啲煎晒一碟碟咧， 唉，冇办法，摆 晒喺度， 嗰啲冇办法。 一碟五碟，净听 咩唔碟？ 我话嗰啲唔得啊。 因为你埋啲 好食嘅， 成只冻晒已经停晒嗰啲蛋黄咧， 系啊， 好难。 同埋嗰个蛋黄尽可能唔盖，唔好熟晒。 系啊，哇， 全 熟 嘅鸡蛋我觉得系唔好食噶。好啦，咁点讲啊？ 字蛋。 唔系 鸡 蛋，鸡 蛋 点讲？ 鸡蛋， 鸡蛋， 鸡蛋， 鸡蛋。魏主席 呢个字学咗好多次， 其实好多次你都知啦，系咪？ 我知啊，我惭愧紧。 又或者鱼蛋嘅就唔摊， 系 咪都系蛋啦？就系摊啦。 你一讲就记得，你一讲完我就唔。 好啦，另外仲有咯噃，咁啊去到咧我就饮嘅嘢啦，早餐嘅就一定饮杯，冇错。点讲啊？ 阿张张同我你讲啊， 我头先听唔到问咩话。 咖啡 哦，咖啡， 咖啡点讲？ 咖啡， 咖啡， 唉，咖啡， 咖， 咪得然依染咖啡， 咖啡 系啦。而家个咖啡又真系非常之犀利啦，有啲有手自己手磨咖啡啊，系嘛， 即磨啊， 有即磨噶啦。咁啊，有啲又哇，真系好犀利，嗰啲咖啡豆又买到好贵啦。 老师，你有冇饮过冰滴咖啡啊？ 冰滴咖啡， 冻样 噶， 系咪我染过啦？ 冰 棍嘅。 一滴落去，咁杯咖啡系冻噶。 咁要滴几耐先滴到一杯？ 咪滴到一杯，咪滴完一杯啦。 但系今日滴， 听 日饮 冰滴， 冰滴噶，冻噶，好好饮噶，系啊。 佢加啲冰落去。 嗱，总之热嘅咪攞啲火咁咪整热佢嘅。 系啊系啊。 冰滴咧就系话冻嘅，即系滴落嚟个杯咖啡都系冻。 喺街有得饮啊？ 唔系间间有得饮，好少地方有人饮。我带你哋去啊。 唔使，好下次。 你带我啊！你带我。 唔使， 唔使， 仲有冇？我都唔知咩嚟，好惊。好啦，另外嘅就系、是、咧，趁呢一个嘅鸡蛋，其实我哋有好多嘢嘅吓。咁我自己本人唔知点解嘅，就好中意食嘅就系 肠仔， 冇错，肠仔， 肠仔， 肠仔，正鸡摊， 肠仔 就系肠仔，肠仔鸡蛋啊。 哇， 好啦，另外一个啦，咁就系其实面包，头先我哋有讲到啦，咪你有方包嘅话，你将佢烘咗佢嘅话，哇！多数， 多 多士，多士，多数， 多数就 多 士 啦，就 多 士啦。 知道。 好啦，另外就要趁鸡蛋嘅话咧，另外有呢个我又觉得真系几好嘅，有时可能煮通粉啊， 火腿， 冇错啦，火腿， 火腿。 如果系火腿通粉就系火腿桶款， 火腿桶 系啦，又或者就系火腿煎双蛋就系火腿正上摊。 不过以前通常病先会食火腿通粉，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 我妈通常我 到而家都系咁嘅， 系啊。 好啦，咁啊，跟住 白色嘅几好饮， 系咩？白色嘅咩？ 白色 啊？点解啊？搵啲奶落去啊？ 唔系， 知啊， 即系 系咯，即系唔系完全白色，但系嗰只色啦咁样。 O、okay, K， 好啦，咁火腿之后嘅话咧，呢、這、一个咧就我唔系好中意嘅，但系喺我哋嘅香港嘅早餐里面咧，有时你系会想食少少嘢，你有一轮成日都食嘅 麦皮， 冇错、 哦， 我唔中意， 我都唔中意。淡啊！ 你有冇食过咸麦皮啊？ 有啊，咸甜都有啊，但都唔中意， 太似粥啦，我中意甜麦皮。 系啊，好啦。点讲啊？麦皮， 麦皮， 错， 麦皮， 错，麦皮， 麦皮， 麦皮， 麦皮就系麦皮啦。 系， 好得意噶嗬！即系我哋中午即系香港食嘅早餐嘅话，佢会有麦皮 啊， 一啲啲啦。 但我真系麻麻地， 我都唔中。 我哋呢度下边嘅 canteen 都有麦皮食啦。 我知道，但唔系个餐连埋啊嘛，系嘛？ 系啊，我见到你成日食嘅嗰阵时。 又系啊，以前日日食。 系啊， 食开就想食。 麦皮之外嘅话，仲有啦，就系朝头早或者系夜晚黑嘅时候，你饮杯嘢会令到自己好瞓啲，同埋朝头早你会觉得好有营养嘅，就系牛奶。牛奶点讲啊？ 牛奶 错， 牛奶 系牛奶。你讲另外一啲嘢 系咩？我唔识 系啦，牛奶， 牛奶 系啦，牛奶得唔得？好啦，最后尾呢一个啦，我又系嘅。头先你所讲嘅就系话，有时放假你去到嗰啲酒店嗰度，一定要有一杯呢一个咁样嘢，冇错。 哇，两杯摆埋一齐，好开心、啊。 一杯牛奶，一杯茶， 系啊，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即系慢慢叹嘅，最好就七点钟内食到去九点钟、 啊， 再上房瞓觉。 唔知点解我饮杯橙汁，觉得 好 西化 啊！ 好咁橙汁， 仲要摆份英文报纸喺侧边。 橙汁点讲啊？ 橙汁， 橙 汁，诶，橙啊， 橙乜嘢？橙汁， 汁 系啦，橙汁得唔得？ 得。 好啦，我哋嚟啦噃，重复一次啦，就系我哋西式早餐嘅选项。第一个嘅就系面包。 面包、 粥、鸡蛋、 芥 摊、加 咖啡、 咖啡、 咖啡、 肠仔、 肠仔、 多士、 火腿、 麦皮、 牛奶、橙汁。 你哋系再咁样嘅态度咧，唔好玩啊！ 我唱出嚟啫嘛，老师。 系啊， 好学唔学你？ 我哋系挥人 烟草啊！ 你食咩？ 我唔睬佢， 叫你食 烟屎。 从前里那灯火，明年变了魔。重燃过会闪闪成河，流行过那些歌，徘徊我耳朵，于脑里随机。点播？曾经风往过，如今这街角，仍看似老时代里经典的那一首歌。旋律中跌宕，更替了配乐，新旧节拍搞错，如时间穿。这好地方，在催化党，细数老街店铺和窄巷，让这古旧的改造出生命的风光。但不变的可是总生活的盼望。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是家里有种爱，能够。有几多随年岁结果，流传到记忆的恒河。潮流里有几多情怀似最初，可霎眼随风飘过。无非精彩过，如今这街角，来注满这时代最缤纷的耀眼星火。长街中坐立，这惬意感觉，享受脱去束缚，来往 向想象的生活可不断的奔往，就可踏出绚丽的经验的康庄，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住这里那种爱仍独有。 天机撑嘅，天机撑嘅，当当当当当，佢收碟啊嘛， 系啦，碟过咩？ 好啦， 好，准备好第一题，我哋要成日讲一个因果循环嘅问题， 话 有鸡。 芥摊， 芥摊有鸡先定系蛋先咧？系啱嘅。第二题有话有爱情重要， 但 系实质系爹哥。 面包， 哇好嘢、哦！实质都有乜嘢先至可以生存落去呢？就系、是、面包啦。 等等先，阿张张你冇事啊嘛？ 我定一定神先。 O K O K， 系啊，佢唔记得咗自己叫咩名啊？好啦，第三题 呢个病我知。 有乜嘢饮品嘅话系可以提神噶？ 爹哥 系 咖啡， 咖啡系啱嘅。第四题。拿铁啊，即系拿 铁 啊，系五四 拿 铁咪又 卡 啊 啊啊！你要拉， 冇错。其实你知唔知咧？拿铁咧即系拿铁，喺意大利文咧系咩意思啊？系牛奶啊、嗯！所以你喺意大利你话要杯拿铁咧，佢会俾杯牛奶俾你噶。 真系唔知， 系啊！如果你话要饮呢个真系呢个拿铁嘅咖啡牛奶嘅话咧、嗯，你要 cafe latte。 哦 ，cafe latte。 系啦、嗯，好啦，跟住咯噃，同人倾电话倾好耐都。 蚀住， 冇错啦， 冇个蚀啊，逐啊， 逐咁得唔得？ 得， 老师啊，佢咁样踩我啊， 放心我， 我唔系啊，我交流下啫嘛， 冇错，我扣佢一分，好啦 ，sausage 即系乜嘢啊？ 藏寨， 藏寨系啱嘅，烤面包即系当 多数 啱嘅，咳嘅时候唔好饮， 藏藏接， 藏接 同埋缩推。 仲有咧， 火腿， 然后中意食鸡， 仲有 mopy， 系啦，冇错，就系因为咁样嘅话就赢咗啦。 后劲先系紧要嘛， 我觉得呢个考试咧冇晒意义啊。 后 劲 先系紧要， 有咩冇意义啊？有乜嘢系有意义噶？ 有啊， 你嘅出生就已经系好有意义啦。 我好失望，我真系好失望。 我让你几题啊，专登你嗰个真唔识。 其实我对呢个课程好有期望。 咁唔好读，唔好读，唔好读，我退翻啲学费俾你好唔好？ 真系啊？ 系冇错，几多钱？我讲我双倍奉还。 3000蚊，即系退6000，谢 系啦，咁今日我哋要讲嘅就系呢个西式嘅早餐啦，系啦。其实大家如果你有啲乜嘢嘅客家话咧，想学嘅都可以话俾我哋知嘅。 其实老师啊，西式早餐咧仲有一样嘢噶，因为我自己有时都试下整。 你中意食？ 暗叻 哦，暗叻 暗叻， 即 系将啲 蛋整嘅嘢， 但系里边包一啲嘢， 系啊， 有啲整得好食嘅，譬如加啲蘑菇啊、火腿喺里边。 我今朝早就系食咗蘑菇， 好正， 好易搞嘅啫，仲可以加少芝士添。 冇错啦 ，OK， 12点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推出院舍输入护理员特别计划，包括额外输入大约3000名护理员，各类型院舍都可以申请输入护理员。当局期望明年第二季推出特别计划。劳工及福利局发言人话，业界未来3年额外需要至少大约4500名护理员。即使特别计划的配额全数获批，预计仍有最少1500个空缺，需要由本地求职者填补。如果计及行业扩充同现职护理员自然流失等因素，本地求职者的就业空缺会更多。发言人话，各类型院舍都可以申请输入护理员，私营院舍和自负盈亏院舍每聘用1名全职本地雇员，最多只可申请输入1名护理员，而津助院舍和合约院舍每聘用2名全职本地雇员，最多只可申请输入1名护理员。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安心出行在抗疫上曾经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今次调整只取消扫描的部分，安心出行仍有多项功能，例如检测、登记等。 被問到今次調整的時間是否配合內地無需再掃健康碼的安排，盧寵茂說調整本港的防疫措施是因應疫情，與內地的健康碼本身並沒有絕對關係，但毫無疑問在聯防聯控下，香港的防控都要考慮內地情況。至於新冠疫情發展至今，能否形容已經演變為風土病，盧寵茂說即使是風土病都不代表可以完全沒有防控措施，不應該因為是風土病就無需預防，包括疫苗接種必須繼續。政府調整五項防疫抗疫措施，包括不用再掃描安心出行。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表示歡迎，形容是遲來的取消，因為安心出行作用已不大。至於疫苗通行證，他說主要是保護未接種人士，包括長者，作為推動增加市民接種未必做得到，但可以預防止未接種的人士進入除口罩處所。何柏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又說，他認為要預防死亡個案，接種疫苗是最有效辦法，政府可以想辦法推高接種加強劑疫苗。有安老院社負責人說，近日暫托中心接收輕微症狀和無症狀新冠確診院友出現滯後，有個案甚至要在院舍滯留三日才送檢，增加院舍爆發風險。而密切接觸者院友送往亞博館隔離就出現不適應，業界建議政府容許密切接觸者留在院舍就地檢疫，騰空更多地方接收輕症患者。社署說會留意疫情發展，在合適的地點啟動其他暫托中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氣寒冷，密雲有幾陣雨，吹和緩至清勁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仍然有幾陣雨，早上寒冷，星期五晚上北風增強，週末進一步轉冷，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區氣温降至10度以下，新界再低幾度，天色良好和乾燥，寒冷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是13度，相對濕度 91%。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9730点，升134点，成交金额74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80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32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9.85元，升1.2。腾讯控股324.6升6.2，恒生中国企业67.94升5.4，美团182.8升3.8，阿里巴巴89.8升1.45，南方恒生科技4.16.6升0.4，阿里健康7.99跌咗7.6，友邦保险85.05先跌1.0，是跌了1.75。平安好医生25.05先跌3.65。华虹半导体28.55跌了2.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8，日元135.54，瑞士法郎0.93，加元1.357。人民幣6.96，英磅對美元1.235，歐元對美元1.062，澳元對美元0.683，新西蘭元對美元0.644。日經平均指數報28160点，升205点。港金報16800元，升2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09.47美元，賣出180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点会小事啊？你系我经理人嚟噶嘛？喂，我未讲完啊，你唔好收线住啊！你啲嘢，你唔好以为我唔知啊！我话俾你听啊吓，你唔好咁过分啊！嗰个咩冰冰啊嘛，佢喺我嗰套剧啊 ，Kelly Fair 嚟噶咋？我俾翻少少面你啊！你唔好唔过分啊，知唔知道啊？ 唉，真吓乜鬼啊？我咪一早啊讲咗你知啊！唉，那个人啊个名字臭晒啦，咁多年啊，我谂佢起码同十几廿个女仔搞埋一齐啦。我劝过你噶啦，你系要 啦，唔好讲啦。我同佢一齐都十几年啦，唔到依家同佢玩分手咩？唉，你都想闹死我噶！ 你都傻噶，而家讲紧你一世幸福啊，唔系为咗面子噶。 Amy 啊，你可唔可以帮我查下佢啫？除咗冰冰之外，仲有其他女人都搞搞震噶？ 仲使查嘅？咁你自己仲听过有边个同佢有路啊？ 佢好似搞个咩雪美冠军啊？其实我都可以忍噶。我最嬲嘅就系佢连唱片公司嗰个高层 Rose 姐佢都搞 吓，唔系啊嘛？Rose 姐啊，你讲喂，成六张几嘅咯、啊，做佢大家姐啊！哇，佢真系饥不择食啊！我话俾你听啊，呢、這个人啊，迟早玩出火啊！ 吓，原来你唔知噶 ，Amy 啊，你应承我啊！冇事这单嘢嘅话，你千祈唔好爆出嚟，好大件事噶！你唔好讲啊，你应承我唔好讲啊。 嗰个 Rose 姐啊，红爷嘅人嚟噶，佢咁都搞得啊，死得啊，出边传咋，原来真嘅。 所以你一定要帮我冚实呢单嘢啊！ 唉，真同你几廿年姊妹，你放心啦，我实唔会放你上台嘅。何况，唉，我都准备唔做啦。 吓，唔做？你咩事啊？你冇吓我啊！啊，我都觉得奇怪噶啦。你最近瘦咗咁多，面色又咁差，不如我介个医生俾你啊，介绍个医生俾你睇下。 唔系，唔好乱谂，冇事冇事，我自己知自己事，放心吓，我识照顾自己噶啦吓。 你有咩事记住打电话俾我啊。 得。 Hello， 又到咗娱乐大包包嘅时间啊！寻晚凌晨一点，尖沙咀发生一宗打斗案。根据资料显示，遇袭嘅系一名约48岁嘅中国籍男子，佢嘅职业系经理人。据了解咧，呢名男子啊就系乐坛大姐珍珍嘅男朋友兼经理人噃。不过与此同时咧，又传佢同冰冰啊传过绯闻噶。而近期最爆嘅咧，就系有人见过呢位男士喺某娱乐圈大姐嘅神秘别墅多次出入，逗留起码24小时先至离开啊。而呢名出轨男最近仲换咗部过百万嘅名车啊，所以有人叫佢冤饭王。 Raymond， 你冇事啊嘛？系我啊，你有冇嘢啊？ 你嚟做咩啊？睇我死得未系咪 ？Raymond 啊，你唔好咁啦！你咩事搞成咁啫？系咪啲人搞错咗啊？ 搞错咗？你而家系咪润紧我，窒我啊？ 我唔系咁嘅意思啊！你谂唔谂到系咩人做嘅啫？我帮你搵人查下。睇下有冇得搞翻掂佢好冇？一系咁啊，我揾白爷帮佢查。 够啦，又系你帮，你真系当我软饭王咩 ？Raymond 啊，你唔好咁啦。不过呢单嘢一定要处理好噶，唔系我惊会影响到我哋啊。 惊影响你啫啩？咪话我唔提醒你，小心你嗰、那个好姊妹啊！ 你话 Amy？ 唔系咗边个？我啊，有朋友话我听，佢啊成日将你嗰啲嘢讲俾人知，啊得闲咧又爆俾其他报纸听，听讲嗰啲咩娱乐大爆爆呢啲咁嘅垃圾节目，你个老友咧成日有俾料佢哋喺度指指点， 唔系啩？佢应承过我噶、啊。佢唔会将我讲俾佢嗰啲秘密会讲出去噶、 哦。哦，原来真系你讲、啊，真系你讲，唔怪得 成个世界都知你，你真系 唔系啊！你冇误会啊！我同佢真系呻两句嘅，我真系同佢讲两 句 嘅咋。 阿姐唔好咁傻啦，成世人懵下懵下，佢喺出边唱你啊，点解揾我做你经理人啊？断咗佢条米路啊！佢而家嬲啊，所以闹埋我闹埋你啊！明唔明啊，懵婆？ 系咪阿珍啫？咩事啊？ 你同我起身啊！有啲嘢今日一定要同你讲清楚。 得，迟啲得唔得先？我今日有啲唔舒服啊，我再约你啦，好 唔得，我问你 ，Raymond 同埋 Rosie 姐嗰单嘢，你应承过我唔会讲出嚟嘅。依家点解全世界都知道啊？搞到 Raymond 俾人抹花块面，你点解要咁对我啊？是不是因为我不找你做经理人你就这样对我？你说啊，你说啊。 真啊，我们认识了几十年，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啊？应该说不应该说我分到。不说得的事我实不会说的。认 识了这么久又怎样？我一直啊都不知道你怎么想的。那次我说想做校长那个 show， 你说不好，转过头你就找了你的表妹做。你根本就是想收到我的风帮你搭桥铺路，你自私。 你说什么校长什么表妹啊，这些哎呀真是陈年旧事都跌落海了，我不记得了，你还提你做什么啊？ 你当然想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不过今次这件事我会记一世的。我记到你死嗰日嘅话，我都会记得实的。 哎，真啊，我讲多一次了，我都真是冇气了。我以前冇，我今日冇，我亦真系从来冇讲过你半句坏话，我冇出卖过你，甚至连阿 Raymond 嗰啲衰嘢，我一隻字我冇写过啊！哎呀，真系， 我点解要信你？ 哎呀，真啊，你信又好，唔信又好啦，我冇嘢讲，我真系唔舒服啊！你，哎呀，你扯啦好吗？你喜欢回来也好，不回来也好，不见都得了，我好辛苦，你给我唞下啦。 你不用扮病在这里扮可怜啊，你这些出卖朋友的大话精，破坏人家的家庭，毁我的事业，你为什么要这么衰？你为什么要这么毒啊？你 嗱，你讲嘢你不要这么难听啊！我最后跟你讲这一次，我没有破坏你那个所谓家庭啊，没有毁你的事业， 还说 没有？阿珍姐 依家红爷啊，一定要 Raymond 离开香港啊！以后啊都唔准翻嚟啊！电视台要说我，唱片公司要填晒我嗰啲 job 啊，全部啲 project 咩都唔做。你开心啦？点解你咁做？点解你要咁样做？我憎死你啊！我哋以后冇朋友做。 得啦，得啦，珍，你扯啦，你条锁匙你放翻低俾我啦！你我唔欢迎你啦，唔见都算啦，唔见啦。 我亦都唔会再嚟，就算你死，我都唔会再嚟睇你，一眼都唔会望你。 阿珍，你讲嘅，我真系， 你唔使讲，我亦都唔听。话知你有啲乜嘢大病，有啲咩嘅重病，我哋以后母子唔会做。 阿珍。 喂，阿珍啊，咩事啊？我打几次电话啊，你唔听嘅，你唔听电话嘅。 我饮醉咗，咩事啊？ 讲个消息你知啊，嗱，你冷静啲啊，唔好咁激动啊，唔好咁大反应啊。 咩事啊？你讲啦。 你个好姐妹 Amy 走咗啦。 走咗？走去边啊？唔关我事 啊。唔系 啊，走去边啊？ 唔系嗰只啊，佢前晚啊咩肺 can 走咗啊。听讲佢临走嘅时候揾你啊，话想见下你，咁冇嘢啊嘛，你未知过系咪啊？ 点会咁噶 ，Amy， 我对你唔住 ，Amy， 点解嗰日我要咁咒你？点解？ 你有病唔讲俾我听，点解我要你喺病得最重嘅时候，我要伤害你？对唔住 ，Amy， 对唔住，最后一面我都见唔到，对唔住，我真系唔系人，系我错。 孤身走我路，独个摸索我路途。寂寞满心内，是谁在耳边轻鼓舞？我要唱出心里谱，我已决意踏遍长路，跟心中拍子。无言独舞，永无停步，不想管终点何日到。 娱乐大爆爆又有料爆啦！曾经红透半边天嘅人气歌就真真啊，十年前突然间宣布退出乐坛之后就销声匿迹，好似人间蒸发咗咁样啊，冇人知道佢去咗边。不过咧，最近有人爆料啊，话喺加拿大见到佢同朋友响一间五星级酒店密针密针啊，到底倾啲咩呢？娱乐大爆爆调查组一有消息即刻爆俾大家知。 喂喂，边位？咩啊？电视台音乐令班唱歌啊，梗系记得你啦！你嗰时成日关照我，点啊？咩事咁好揾我啊？我都好耐冇见过女咯，唉，佢移咗民，之后冇见过啦，十几年，我都唔知佢依家响边。咩啊？我个女啲歌，梗系中意啦！哇，要我拣佢十首代表作啊，好难啫。唉，讲你失礼啦，我虽然佢老豆，不过佢啲音乐会一次都冇睇过啊。嗰阵时问佢攞飞又话冇，唉，算啦，咁大个人，佢自己有打算啊。我唔阻你，再倾，拜拜。 妹头，十几年冇见啦，有咩唔开心都过咗去啦。老豆都唔知仲可以等到几耐。 各位观众，真真同你珍惜一切癌病慈善基金演唱会正式开始，有请真真。 大家好，我是真真，好耐冇见啦，大家有冇挂住我啊？多谢你哋对我嘅不离不弃，我应承大家，我系唔会再放弃你哋嘅，亦都唔会放弃我嘅朋友同埋家人，仲有所有需要帮手嘅朋友。当年我好后悔。因为有啲误会，我同我最好嘅姐妹决裂，甚至讲尽伤佢嘅说话。我今日企翻出嚟，系因为我衷心希望大家可以好珍惜你嘅家人同埋朋友，珍惜生命，珍惜眼前嘅一切。 各位，依家系颁发终身成就奖俾真真嘅时间。 多谢大家，多谢大家。 有请我哋嘅颁奖嘉宾，大家估唔估到系边个呢？冇错，就是真真的爸爸六哥。 吓，你真的请了我爸爸颁奖给我老豆。 我老豆啊，你高了啊。 老豆，我仲是五尺三寸，我冇高过的。 傻妹，不好意思，老人家唔识讲嘢。我第一次看啊真真演唱会，哇，好好看啊。唔阻大家看 show 啦，大家继续支持真真啊，真真。你又要乖啊，真的要乖，知不知道？ 嗯，老豆、 啊、 其实你想不想知道我当年会考多少分啊？ 多少分都好啦，不想知道啦，我只是想知道你以后要好像这个音乐会那样、啊、珍惜所有东西啊。 Amy Raymond， 真的很多谢两位，没有你们，没有珍珍，我知道你们今晚一定会在红馆那里陪住我，我挂住你哋，好想你哋，我好想跟你讲声，你哋好吗？ 斜阳下，无奈只一息间灿烂，随云下跌。